同雷暴，本周中后期天色好转，天气炎热。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867点，跌咗33点，成交金额18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03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946点，升24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30蚊，升4蚊。中国平安85.95，跌7毫。小米集团9.1，跌咗4.8毫。金沙中国有限公司33.45，跌咗2.05元。友邦保险73.25，跌咗4毫。建设银行6.18，跌2仙。南方 A50 13.96，升1.4毫。融创中国32.25，跌咗1.5.5毫。汇市方面，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1，英镑9.919，瑞士法郎7.851，澳元5.45，加元5.807，新西兰元5.137，欧元8.7699。每百日元对港元7.24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019。日经平均指数报20,388点，跌212点。港金现价报12,240蚊，升13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10.81美元，卖出1,311.9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啦。较早前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奥运港铁站对开嘅道路事故咧，就已经处理好噶啦。咁所有封路就开翻晒。咁另外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啦，近住洗衣街嘅交通意外同样就清理好，一大车多。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桥面兜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去到爱民村；西咸道北过海正常，加士居道过海咧，龙尾就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石门村；将军路隧道出九龙龙尾就去到欣怡花园。路面方面，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少少车龙排到星河名居，太子道东去观塘啦，近住九龙城回旋处慢车，咁就系近住彩虹道咧一段车多，龙尾去到九龙城回旋处。观塘道方向油塘近住康宁道咧一段都系繁忙，龙尾就去到九龙湾港铁站。而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观塘码头咧慢车嘅，龙尾就去到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喺新界啦，象鼻山路去荃景围方向，近住荃锦交汇处挤塞，龙尾去到象山村。最后就系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沙田新城市广场慢车，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咁最后提提揸车朋友啦，部分地区有雨，路面湿滑，小心驾驶。最后道路安全要提醒你，路面车来车往，交通繁忙，记得保持忍让，咁就路路平安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我是 Eric 啊，骚动音乐就好像高级餐厅会卖的种咁啦，因为我哋每一日咧都会有啲音乐人同歌手上嚟介绍佢哋嘅新歌嘅，就好似你去啲高级餐厅咁样，会有个大主出嚟同你介绍下佢哋嘅菜式一样咯，好高档噶。 香港电台第二台，总有音乐，总有快乐。 Kitty， 我个门锁坏咗啊！ 莫莉，等我嚟。 Kitty， 我个厕所塞咗啊！ 等我嚟。 吓，你乜都得，你弱质纤纤咁，系咪真系搞掂噶？ 梗系得啦！嚟紧我会有一个蜕变计划，因为我会成为 有种女汉子。到底 Kitty 点样成为乜嘢都搞得掂嘅女汉子呢？就要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晚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崔洁同莫莉嘅敏感时刻啦！ 等我嚟，等我嚟。 当我任达华同你讲我用水嘅小贴士，留喺水管一段长时间嘅水，有机会积聚沉淀物。如果几个钟头冇用水，煮食前要开水喉至少2分钟，啲水仲可以用嚟淋花同清洁。另外，热水会令喉管及装置释出更多杂质，所以记住要用全冻水煮食啊！ 水务署提提你，智慧用水好习惯，健康生活好简单。 丰收快活人今日有曾志豪、 黄耀祖， 仲有我何远东。 丰收快活人。 早晨啊，黄耀祖。 早晨啊，曾志豪。 早晨啊，东东。 早晨，曾志豪。早晨，黄耀祖。 系啊，早晨啊，东东。早晨啊，所有丰收嘅听众，今日我哋三支公啊。 系啊，嗱，点解直播室会叫做咩啊？一物换一物啦。 系，我都估到你咁讲噶啦， 等价交换啊，我觉得叫做呢啲叫做， 又唔好话等价交换，都要还翻个公道俾阿东东嘅，佢系大份啲嘅， 系啊，唔好睇少咗佢啊， 如果唔系佢白食咗咁多餐猪肉啊、香肠啊嗰啲，啲肉见咗， 冇得食猪肉啦，好贵啦，贵咗一倍噶， 所以咪氹你开心咯，真系。点解阿天今日咧又请病假？ 系好少嘅， 但我哋坚持，其实佢系请起假。 你堅持啫，咁快 應該咁上下噶啦。佢琴日鋪定路喺 WhatsApp 同我哋講話，哎呀，見頭暈啊，見唔舒服啊，哎呀，脈搏有異象，我哋話得噶啦，明噶啦，應該口淡淡啊。 其實佢嗱，我同阿田講翻句公道説話，豪仔頭先講嗰啲嘢咧，阿田一句都冇講過。 係咩？佢另外有 WhatsApp 俾我哋唔知。 佢話佢血壓低啫，只不過係 佢叫你唔好講俾人聽㗎。 佢冇咁講啊，邊有咁講啊？ 佢另外琴日寫封信俾我啦， 寫咗封信俾你添啊，飛鴿傳書啊， 記住唔好提我。血压低，最多话我有起脈咁样嘅咋？ 哦，你同佢真系好熟喎，咁样。 听日整 多嚿出卖嘅， 系啊，我哋都知道啲消息，通常都系咁嘅。 最多俾多樽姜醋咁样，系啊。 几个月之后有冇好消息啊？大家睇下啦吓，咁系咪？不过阿田咧就真系唔舒服嘅，咁佢就话咧，惊头晕晕咁样啊，不如咧就休息一日。咁所以咧，阿东东就好好啊，即刻临时拉夫啊，帮我哋一齐翻工。 系啊，好不得了，我觉得呢件事，我一收到个消息，跟住我就。即刻话你冇嘢嘛，阿田即系好紧急啊嘛。 佢用咩版本同你讲啊？嗱，睇对唔对口供先。 冇，佢就系话你我有啲唔系好舒服啫。咁佢又因为我又唔系好 close 嘅朋友嘛。 哦，咁佢又唔系有啲乜嘢暗病啊，或者大病要 close 嘅朋友先知嘅。我哋讲到件事越嚟越错啊，你知唔知啊？ 我而家已经听咗几个版本， 可能做手术。 一个又话冇乜， 你讲到咁大， 去韩国坐 一日啫，翻唔翻 嚟啊？来回咯，冇讲咁多真系。 听日睇下佢系咪肿嘅，咪知。 系咯，但佢不嬲都肿嘅。 啊，咁啊系。 边一栋肿先？你觉得如果阿田真系要整容嘅话，佢整边忽应该最需要？ 你知唔知我过几日咧，我真系会做手术，我翻嚟真系肿噶。 你又做手术啊？ 掹牙 啊！ 哦，系啊， 好少人用。只牙要做手术，同埋 做手术 呢， 即系你要开刀嗰啲， 系咪啊？掹牙，你知唔知家乡话一样 嘅？掹走佢啊嘛，拉牙都得。 咩？你剥智慧齿咩？ 唔系啊，即系总之我只牙咯，真系过几日我就做手术噶啦。佢仲要咧嗰日好严重，佢就话：曾生，你记得嗰日要揾一个成年人陪伴你离开。 哦，你真系 吓， 系 啊， 你全身麻醉啊？ 佢半身麻醉， 唔系啊嘛？ 你剥咩？ 我未问佢上半身定下半身 吓，系一定下半身啦。系啊， 由你四十岁打后，你都麻醉啊， 咪就系咯，麻醉我 啦，你唔麻醉好强啊，真系噶，要麻醉噶，跟住同我讲，佢就话，咁你呢几日你都要戴口罩，你唔好见人咯，吓，唔见人会点啊？佢话你块面会好肿噶咁样， 你究竟系只牙要做乜嘢嘅手术咧？嗱，讲真，牙嘅手术离唔开都系剥牙、倒牙根啊，即系之类嗰啲镶牙之类嘅啫， 好劲噶我个手术， 咩啊？ 佢直情系好似人哋咧，即系股票输咗钱之后咧，要做嗰个动作咁样， 即系咩啊？ 斩仓填窿。 哦，即系咩啊？ 齐晒噶啦，我已经讲晒个病征啦，斩仓填窿 啊，补翻只牙， 即系要 个窿咁样啊？ 系啦，本来话有仓斩咗佢， 哦， 跟住有个窿填埋佢， 即系你生牙仓嘅，有个仓要斩， 系 真 系就斩仓啦。 所以到时可能我都仲肿过你哋啊，真系翻嚟。 你礼拜几啊？你预定睇下东东之后嗰日有冇时间，使唔使 mark 定人啊？ 最多咁，我早上喎，早上咁多位。 唔系，但系如果你剥完之后，但我都系拗头唔明，即系唔讲得嘅。你只牙要做乜嘢嘅手术啊？ 我只牙因为佢话剥咗之后，咁咧本身嗰度有个窿， 系 咁咧惊个窿咧会再发炎又剩咧，佢就话要刮我自己其他地方啲组织填落个窿度，简直同关公刮骨疗毒啊！唔系呢个，同哪吒咧即系削肉还父，削肉还母，好似都唔系呢个。 其实点解你每一次咧嗰啲医疗嘅程序咧都系 闻所未闻啊？ 系咯，好高科技，我觉得呢样嘢 犀唔犀利啊？ 咁佢会生翻只牙出嚟 嘅， 唔系我觉得嗰件事好快，我唔觉得好高科技， 翻啲肉落去咋佢就。 我想问几多钱噶？ 錢唔好講啦。 但你唔係應該整翻一隻假嘅牙喺嗰個位置度嘅咩？但你填咗個窿，你冇 牙喐嗰個位要即係先填翻密佢先嘅。 咁如果你要擺翻之後要擺翻隻牙入去， 之後 再開 個再係，總之佢個窿本身唔應該存在嘅，真係。 哦， 個關窿唔應該喺度。 哦，我知啦，佢個窿唔係喺上邊嘅，喺側邊嘅。 我唔知，我唔好理佢，佢嗰個人體嘅構造咧，同我哋有少少唔同。我知有少少懷疑你係咪外星人嚟嘅咧？ 咩啫？病啫嘛。即係我話俾你聽，就算阿天聽日個口腫面腫咁翻嚟咧，佢真係可以係做咗手術㗎。 係， 可能佢終於都嫌自己係咪我棚牙令到我塊面腫咧咁樣。 哦， 係啦，佢又遺忘咗自己有第啲水腫啊嘛。喂，但我想講翻今朝咧就其實天雨路滑啦，因為出邊咧就多雲有驟雨有雷暴啦。咁啊，雖然而家仲未有啲咩警告係好事嚟嘅，咁但係咧出邊係咁聽嗰啲交通消息咧，全部都塞車啊嘛。 係， 我頭先翻嚟嘅時候咧，我就見到一個咧叫做塞車阻住警車嘅奇景。 塞车阻住咗架警车系， 系啦， 警车系 beep beep beep 紧急状况嘅， 唔系 就因为行唔到啊，都系 佢系塞车阻住咗一架警车执行任务嘅一个奇景，而我就贴咗喺个警车后边，我不知几想同阿 Sir 讲，阿 Sir 唔系咁都唔做嘢系嘛，咁系塞车你又做唔到，都系啊，你记得个车牌啊， 你咩事咩事？ 嗱呢个真系好神奇噶，因为咧即系总之嗰条路。就係咧嚟緊咧就由呢個龍翔道咧轉入嚟咧就扮入去哥和老街就可以入去九龍塘啊嗰條路咧，咁如果大家有印象咧，總之佢就咧一條即係已經封咗個窄巷嚟噶啦，咁咧一條就由哥和老街入九龍塘，另一條路咧就斜落去咧就係深水埗咁樣嘅，咁中間咧有一個交叉陰影位咧就作為一個分界線咁樣咧，大概有咁嘅概念啦嚇，對到 A B 路線啦。咁啊，大家全部就守規矩啦，塞咗喺哥和老街嗰入口度。咁我前面就係個衝鋒車嚟嘅咯，咁啊更加冇得喐啦，更何況隔離都冇路俾你走啦。咁但係好多車咧就唔生性咧，就唔想等啊嘛，就打尖。咁咧就嘗試喺隔離嗰條路度咧就打尖。咁咧有架的士咧已經喺後面打尖咧，佢就塞住咗咧隔離嗰條路就要入深水埗噶嘛。咁於是乎咧就俾一啲車咧波到頭都爆埋咁滯，咁佢都熬底啊！見到前面有阿 Sir 咧，佢都驚咧，唉過咗陣佢就氣鼓走咗咁樣。點知咧又另一個七人車咧，中港牌嚟嘅，佢就唔喺後邊走，佢喺前面。佢喺阿 Sir 嘅冲锋车前面咧，尝试 cut 线。 哦，佢 cut 阿 Sir 线咧，简单嚟讲 系 咪？ 当然啦，佢就 cut 唔到啦。 哦， 即系佢仲可以排紧嗰啲虚线位咧 ，cut 唔到，咁佢就走啦。咁开头我喺后面睇嘅时候就话：抵死啦，梗系走啦！阿 Sir 喺度，你咪仲谂住压住人哋成条行车线， 仲有后续嘅。 点知一不做二不休 ，cut 唔到虚线，佢索性我咪话有个好大嘅阴影位咧，可以分隔两条路噶嘛。佢喺嗰度就咁 cut 入去。於是乎就喺一個唔應該入嘅陰影位度停車，然後仲喺前面嘅車走嘅時候，再陰影位度 cut 出來嗰條已經係實線嚟噶啦。跟住咧，我即刻望住阿 Sir， 即梗係佢望唔到我啦，我望住佢 pat pat 啫嘛。你睇阿 Sir， 你好想知阿 Sir 有咩做？ 我望到佢有一個動作，因為咧真係望到佢揸住司機位嗰個阿 Sir 嗰個咧，佢都第一隻手出嚟，即係指一指前面嘅車。 你做咩啊？咁樣 係啦，你絕對 feel 到個口型同埋動作。虽然我都系睇到个背脊啫，应该就讲呢啲啦，系咪先？系啦， 唔系啊话， 系啦。嗰时我心里边谂，佢会唔会即刻响安咧？佢会唔会即刻哎呀，嗰啲掹枪出嚟咧？即系冇人掹枪嘅，飞支警棍都要啊，咩都要， 系 冇做到，咩都冇做到。我甚至乎会怀疑佢会唔会喺前面即系将大家仲有松动嘅时候咧，佢会抽头追个车咧？ 哦。 其实可能佢录低咗咧，即系佢嗰啲车头都已经有 cam 咁样。 我又唔知喎、 啊。我你但系你头先系话，其实成件事交通嘅路面已经系好挤塞 啦，系咪？ 因为佢会唔会系担心？ 佢冇办法可以冲到前面。 可能佢记录咗，但系佢就会谂咧，如果咧佢再做多啲嘅话咧，条路就更加唔通啦。 佢响警安，唔系嗰个叫做入，佢有扩音喇叭噶嘛？ 唔好刨我头，唔好刨我头，你凭咩刨我头啊？你聪明仔咁样、啊。 我相信好多司机大佬成日都喺公路。度咧，俾阿 Sir 呼唤过自己个车牌噶啦 ，A B C 一二三，行埋一边，行埋一边。 其实嗰啲呼唤系听到嘅， 听到噶，好大声噶，你知唔知啊？ 呢个算唔算爱的呼唤？ 就系咯，我期待佢起码喺个冲锋车度都嗌一声出嚟。喂，前面有中港牌，做咩事啊？吓一吓佢都好啊，冇啊，真系 佢唔识听噶嘛，你要用国语噶啦。 嗰啲中港牌系香港嗰啲嚟噶，即系又香港人攞住个大陆牌嗰啲，咩都好啊，真系。就 系 因为原来塞车， 嗯， 就阻住咗阿 Sir 执法。 哦， 嬲啊！咁我见到我真系。 但其实我觉得咧，会唔会保真 系咪真系会拉到佢噶？ 第二个地方度执法噶。 即係其實只不過因為塞車，所以佢 冇響安 都冇用啦。你 叫 佢 響安，九龍塘區響安可以咁容易響嘅咩？ 都唔係佢要執法嘅， 就要響 啦。邊個塘都要啦，城門水塘都要響啦，係咪先？係啊，即係的證明我哋啲小市民喺嗰一刻。好明顯就妒忌佢啦，咁都走得啦，睇下阿 Sir。 咁你有冇跟住一架警車後面啊？我成日都嗱，我真係咁覺得嘅。喺呢啲交通咧咁多車嘅情況咧，你跟住阿 Sir 架車咧，通常人哋都會讓阿 Sir， 係 會快 啲啊嘛？我咁覺得。 你估咧？ 我估係咯，所以 唔會啊，佢咪一路同我哋塞喺度。 哦，即係阿 Sir 都冇休咩嗰啲咩特別嘅權利啦。 冇啊，塞車啊真係，我喺度警告一架中港車，下次你唔好再咁 cut 線啊！你 cut 線之前。通知我一声，我跟你走啊嘛。 可能阿 Sir 会做嘢咧， 希望 咁跟啊。 希望啦，27度气温啊，今日风骚快活人，三个男人啊。 你好，仍够早睡早起都够晕，而你却算着我的过几滴眼泪才甘心。独行高深，算你好心地不愿伤透一个人。心即使还恨你，但放心。没有空挂念你，让我口齿结明你。大概早已经单打单到你受不起，难道你挨不起？而最好好在你仍然期望爱人变知己。没有心机痛恨你，做你知己没名利。大个女纵使失恋工作之上才争气。 边个想报天气话？ 诶、hey, ，我报啦，而家温度系27度，相对湿度系86%啊。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啊！大家记得带定把遮。 系啦，今日有东东啦，有阿祖啦，有曾志豪嘅，因为阿田咧就唔舒服。系啦，其实我哋今日对佢好好口噶啦，我哋都冇讲到佢最大嗰个病。 吓系咩啊？ 非洲猪瘟。 哦，你唔好咁啦，其实啲猪已经好惨啦。 唔系佢亲戚朋友系咪先？我怀疑佢都系避一避风头。头先我哋话咧，点解啲猪咁贵咧？其实真系好惨啊！我啲就系早两日咧，你听到新闻就话又发现有一只猪感染非洲猪瘟嘅时候，我啊真系我都个心都滴咗滴眼泪出嚟。我又戥嗰班猪兄猪妹，全部都感觉到好悲凉，佢哋又要无辜被杀，唔系佢哋点都要被杀噶啦。但系而家真系以前俾人杀都有价值啊嘛，你嚟吃我啦！ 我的豬腳能夠餵飽你的肚，我的豬手可以塞到你的口，我都總算奉獻到自己的血肉出嚟。好过而家白死 啊！不过我而家成日，我其实成日都有啲孤陋寡闻嗰啲咧，就系觉得啊，其实啲猪有病毒啊嘛，咁嗰啲病毒可唔可以咧，即系即系俾啲药佢食 啊？ 又或者煮熟晒佢，煲到佢淋 晒， 即系系咪都唔得嘅咧？ 唔得噶，系啊，即系等于你感冒菌嗰啲咧，你可唔可以冲个热水凉就冇事啊？ 咁我煮熟晒佢都唔得， 唔得啊！真系，所以你果然系佢啲亲戚啊！真系， 系啊，我 都系醒嘅朋友， 系啦， 舍得佢 嚟噶， 唔得啊！真系，但系冇办法啦，即系累街坊，累街坊咧，佢呢个累街坊唔单止累到佢哋自己猪啲街坊， 吓 系，仲累埋我哋啲街坊咯。 哦，咁就系啊，因为咧就系话咧，食环署啊，琴日已经完成销毁咗咧，就系上水屠房4100只活猪。咁啊，如果大家而家咧要买猪肉嘅话咧，个来货价比平时系贵咗一倍嘅，一斤瘦肉咧，平均批发价吓120元， 好夸张， 一斤120元， 系啊，系啊，其实平时系几多钱？ 我唔知啊， 60元。 即系我贵咗一倍，哦， 应该系贵咗一倍。 我唔使， 佢又真系讲得啱喎。因为我头先讲系比来货价咧系比平时贵咗一倍嘛，即系平时嗰个批发价就系60元咯。 哦，但系因为佢其实咧话普通咧，如果卖一斤腩肉啊，猪腩肉啊，而家要88元啦，平时都系30元嘅啫。 哦，咁呢个再零售啦嘛。 因为头先我讲嘅系批发价啊嘛，零售一定有钱喺上面。如果唔系， 系啊，批发应该平啲噶嘛。如果咁计， 你批发咪一倍咯，档主啊嘛，大佬。之后主都要赚钱噶嘛，所以嗰个零售价一定系 就2.5倍啦。你而家嗰个价 系啊， 唔系，头先你话佢平时批发价60元，但系而家讲紧平时零售价都系30元咋。 哦， 系啊，所以可能个平时嗰个 你唔讲紧一斤啊， 一斤咯，系啊， 系 啊，总之嗱，证明我哋三个都冇点去街市啦。 系啊， 佢而家就话咧，真系超贵噶，因为咧动不动咧就讲紧咧破100元咁滞噶啦。 系， 咁所以佢话咧以前咧可能买嗱佢。配合到普通小市民咧，佢话平时买一人份量嘅猪肉10元，今日要20元，升咗一倍啦， 差唔多咯。 股票升一倍，你嗰只已经发得大噶啦，系咪先？ 系啊，你就见唔到我翻工， 见唔到你翻工噶啦嘛。但佢话而家咧最惨系咩咧？我觉得真系阴公啊！佢哋会咁样比较啊，我买牛都差唔多咧。 系啊， 系啊， 其实仲好食啲添。 即系话当只猪啊升价咗之后啊。佢都系唔值呢个钱嘅， 点咧？ 几惨啊！你有啲人都系话：你边度值咁贵啊？你 系，但我琴日咧，我妈咧去街市嘅时候咧，佢突然间咧，即系 WhatsApp 我哋咧就话：喂，我见到有猪卖，跟住我哋大家都话：吓，阿妈，点解你仲会见到有活猪嘅咧？跟住佢话：系啊，仲要有温度噶，即系佢话：你摸落去暖暖地。跟住我就同我阿妈讲： 平时阿猪肉佬俾你阿妈摸佢啲猪肉啊， 系 friend 嘅， 定系俾你阿妈摸佢啊？ 系菜， 猪肉佬个肚腩有啲 暖暖地咁样。跟住我先同阿妈讲：吓，其实啲猪肉正常都唔会暖暖地，唔系咧，佢真系好新鲜，佢真系活猪。 系系系。 跟住我就喺度谂啦，明明就话冇猪， 冇猪啊嘛。 咁嗰啲豬係咪隔夜咗嘅咧？咁啊， 咁我估豬永遠都有啲隔夜貨賣嘅，係嘛？ 唔係喎，賣鮮豬肉噶嘛，佢哋 鮮豬肉係冇得，即係等於啲雪藏豬啫嘛。 我真係唔知道 啊，衰啊！鐵人唔翻工，我哋連豬肉有冇隔夜都唔識。 係啊， 我哋 啲豬肉佬好熟噶嘛，我哋好似咩？ 佢哋而家就轉曬咧，不過應該冇嘅，因為佢哋話一，你諗下咧，佢每次一冇豬賣咧，豬肉檔就收工噶啦，佢唔會有 拉滿啊，直情 佢唔會有存貨噶嘛。我相信咧，你買得隔夜豬肉，比買冰鮮豬冇分別嘅，係咪先？咁而家佢就話真係咧，大旺咗冰鮮豬咯。咁佢話冰鮮豬咧就輕輕咧就貴咗少少錢。 係， 譬如佢話咧，而家冰鮮嘅豬腩肉咧一斤。就20元，比平时咧贵2元，佢都系咁以嘅，算系咁啊。但系佢话嗰啲人就宁愿就买咗即系冰鲜猪咯，就宁愿买呢啲咁样咯，真系。 系啊，但其实都会担心嘅，因为咧其实即系你夹埋头夹尾，头搭尾咧，其实即系一个月时间到啦。即系之前咧就上个月10号咧就发现有呢个非洲猪瘟，跟住就冇咗6000只啦，烧毁咗，跟住又嚟，所以。如果你 keep 住咁样嚟嘅话咧，即系一般市民对于食猪肉嚟讲，嗰个信心系唔会回复噶。 同埋有个街坊咧好得意，我唔知道人食对嗰个食肉嘅要求咧系讲究到点咧？佢话佢冇猪肉供应期间咧，佢宁愿食斋。 哦， 点解咧？因为佢平时系唔食鸡又唔食牛嘅。 哦 即系你有冇认识嘅身边啲人咧，对嗰个食欲讲究到呢个地步咧，即系佢宁愿唔食啊咁样。 有，我有朋友咧，呢几年真系多咗朋友，佢哋选择唔再食鸡，因为你成日话咧鸡嗰啲激素好多啊，尤其是女士咧，佢哋有啲担心啊，所以就话我宁愿唔食鸡啦，或者如果买鸡嘅话咧，即系仲有啲鸡咧，譬如我阿爸嗰阵时买嗰啲咧，佢就话系细只啲嘅，系活鸡即系之类嘅嘢嚟嘅，咁就觉得咧冇打到针啊之类嘅嘢， 即系又 信心大啲，系啦就。唔想食太多激素喺身咁样， 不过好惨嘅。如果你咁计嘅话咧，牛你又会惊佢之前嗰啲咩疯牛症啊。不过牛好似系最好噶啦，已经暂时听落 都唔知啊。真系嗱，我有听过一啲咧，即系喺内地住嘅亲戚咧，佢哋就系咁样讲嘅，就话诶、欸，因为开头嗰阵时候，譬如有禽流感咁样咧，佢就话使乜惊啊？即系佢哋以前即系养鸡啊、养猪做佢哋嘅工作噶嘛，佢就话以前都耐唔知成日死鸡噶啦。咁我哋冇一个。名称俾佢就係话叫禽流感，就係话发鸡瘟咯，发猪瘟咯，跟住呢就唔知跟住埋咗佢又嚟㗎啦咁样。但当然啦，以前嘅年代同而家嘅年代当然唔一样啦，个病菌都可能係即係进化咗啦咁样。但有一啲朋友哋就话唔使咁担心嘅，其实从来都有，只不过呢以前冇咁一啲嘅检疫啊各样嘢，咁啊唔知咁多囉。 唔但以前嗰啲鸡瘟呢未必话会咁样会传人㗎嘛。 咁又可能係但佢哋就 做咗 嘛。即係佢哋喺起码冚唪唥啲鸡死晒，跟住就可以卖晒佢啦。 以前 系咁， 我谂以前如果你净系得鸡瘟咧，系唔会去到而家惊话，真系有呢个禽流感会传人啊。跟住你都轻埋咁样噶嘛。 所以大家真系唔好掉以轻心啊！吓，今次你见到啦，即系政府方面食环署啊，都对呢件事咧一直又发现有呢个非洲猪瘟，都要诶。对唔住，四千一百只全部拜拜啦。 系啊，所以如果阿田真系有猪脚姜咧，嗰樽嘢好贵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邓永盈报道新闻。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再举行特别会议，讨论修订逃犯条例。自由党议员易志明关注，若果修例之后同过去有乜嘢唔同？建筑测量都市规划及园景界议员谢伟全话，喺内地极严重嘅罪行，追诉期只系20年。但有條例，如果過了20年仍然必須追訴，就要報請最高人民檢察院核准。他關注若果出現有關情況，行政長官會怎樣處理。保安局局長李家超強調，修例並沒有改動現有移交逃犯的法律體系，制度亦都能夠充分保障有關人士的人權。政府提出改動的是剔除地理限制，以及由行政長官啟動程序。至於追訴期方面，李家超說請求移交一方必須保證有關罪行必須符合當地法律中的追訴期限。九龍灣早上發生交通意外，一架巴士和一架旅遊巴相撞，警方說有15人受傷，已經拘捕涉事旅遊巴司機。事發在早上7時多，涉事巴士和旅遊巴在宏照道香港輔警總部對開往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方向相撞，巴士司机、3个巴士乘客同埋旅游巴上11人受伤，部分伤者送往伊利沙伯医院同联合医院治理。中国女访问学者张莹颖喺美国被杀案，今日喺伊利诺伊州嘅芝加哥开庭，首先进行陪审团成员嘅最后轮选，预计整个审讯需时2个月。案件的陪審團成員篩選工作去年年底已經展開，大約有70人進入開審後的最後輪選階段。控辯雙方律師將會對候選陪審員提問，最後選出12人和6個候補陪審員，預計需時1至2星期。據報張瑩穎的家人上個月已經抵達芝加哥，他們接受訪問的時候說希望犯案者得到最嚴厲的刑罰。控方尋求判處疑犯克里斯滕森死刑，他面對的控罪是綁架導致他人死亡。北韓朝中社今日報導，北韓領袖金正恩昨日和夫人李雪主一同觀看文藝表演，同場觀看表演的包括有勞動黨副委員長金英哲打破被肅清的傳聞。日前有傳金英哲因為美朝峰會破裂而要接受勞改和再教育， 從北韓勞動新聞發布的相關圖片當中，見到金英哲和金正恩坐在同一排，在金正恩左側第五個座位上。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天的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和雷暴，吹和緩的西南風，風勢有時疾勁。展望未來一兩日仍然有驟雨和雷暴，本週中後期天色好轉，天氣炎熱。現在氣溫27度，相對濕度87%。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數報26,777點，跌122點，成交金額279億5千多萬。上證綜合指數報2882點，跌16點。深證成分指數報8848點，跌74點。跟住係部分活躍港股造價：騰訊控股328.6升2.6，中國平安85.7跌咗9毫，友邦保險72.45跌個二。金沙中国有限公司33.45跌咗2.5元，建设银行6.18跌2元，小米集团9.5跌5.3，盈富基金27.2跌1.5，融创中国31.1，啱啱转咗融创中国系32元跌咗0.8，中国移动70元升1.55。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08.19，瑞士法郎0.998。澳元0.695，加元1.35，新西兰元0.656，人民币6.902，英镑对美元1.265，欧元对美元1.119。日经平均指数报20,361点，跌239点。港金现价报12,240元，升13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11.99美元，卖出1,312.3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嘉伟首先同你讲卑路乍街，去翻西环方向啦。跟住士美飞路中快线有交通意外啊，龙尾就去到歌连臣街。就受到交通意外影响，卑路乍街啦，去翻西环方向，跟住士美飞路嘅中快线咧，而家系封闭，龙尾就去到歌连臣街。另外，告士打道去翻北角方向啦。近住中环广场中线有坏车阻路，一大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就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观塘道去返油塘啦，近住康宁道一段挤塞，龙尾九龙湾港铁站；而观塘绕道去返油塘，近住观塘码头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六四清场后，有学生领袖被通缉，有人被判囚，有人流亡海外。30年过去，寻访当年通缉令的主角，各人年届半百，面目全非，他们又怎样守护这段记忆呢？铿锵集今晚6点，翡翠台今晚8点，港台电视31。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0年立法会换届选举、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的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6月6号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臨時建議可以在選管會網站 www.eac.hk 或各居民政事務處和其他指定地點查閱，查詢電話2827-1269。 今日风骚快活人有曾志豪、 黄耀祖， 仲有我东东何远东。 风骚快活人， 风头火势，今日咧有我对面位嘅曾志豪先生，佢分分钟可能系一名先驱，佢系手术界嘅先驱，因为佢每一次做嘅手术都系匪夷所思，佢可能会为我哋作出好大嘅贡献。交俾你啦，曾志豪。 多谢你咁样介绍我出场，的确系不菲，匪夷所思之外，我每一次做嘅手术都系价值不菲嘅，好贵啊！仲要点解呢个世界上牙医嘅手术系唔包在保险里边噶？牙痛咁声，你终于明点解啦。咁啊，今日6月3号啦，大家都知听日就係六四啦，30周年。咁啊，之前呢有个啲调查啦，就访问下本地啲后生仔啊，即係讲緊已经唔係80后啦，呢个已经out咗啦，起码都去到即係00后咁滞啦，即係可能佢读緊中学。咁究竟佢哋对六四嘅认识有几多呢？咁啊，其中有啲嘅答案呢都真係吓你一跳嘅，但你又明白㗎，同埋你好难怪佢哋㗎，因为有啲人呢佢就话个答案就话好似係呢列强侵华，佢话六四系列强侵华，你真系唔知系咪听得近日，即系吓大陆啊，同埋我哋政府啲官员咧话八国联军啊，或者28国联军听得多咧，捞乱咗话有啲学生话列强侵华，咁有啲咧好少少嘅就话咁好似有啲学生喺嗰度，然后就啲军队入咗嚟咯咁样，咁啊总之咧就中间有好多细节咧，其实都讲唔到噶啦。但有个有趣嘅地方咧，反而啲国际学校嘅学生咧，因为佢嗰个调查咧就特别问咗啲国际学校嘅学生，咁啊佢哋反而讲得比较多啲嘅，佢哋竟然可以讲到多少少咧，即系譬如话有专制啊，有争取民主啊，即系呢一啲关键字咧 ，OK， 就算你话佢唔系融会贯通咧，真系好讲述到整段历史，但起码佢唔会即系似本地嘅学生咁样咧，就有头冇尾咁样啦吓。但系点解话你好难怪佢哋呢？一嚟喂30年啊，佢哋如果咧系00后嗰啲即系朋友咧，今年可能得个15、16岁嘅话咧，呢件事对佢嚟讲真系遥远到真系等于你话俾佢听，喂，知唔知有冇睇第一代嘅《倚天屠龙记》啊？系由郑少秋做噶，哇，佢嘅眼都突埋啦，佢而家睇紧嗰个系内地版本嚟噶嘛，你系明白嘅。不过亦都有另一个悲哀嘅地方就系、是，咁你知咧，我学校越嚟越少教啊嘛。咁因为有另一个消息咧，就话其实近年咧邀请譬如话支联会入去学校做讲座嘅次数啊，都越嚟越少啊。咁有好多学生啊，嗰啲老师咧都话咧，其实学校都即系好麻烦嘅，如果你要申请咧。小弟以前咧都有入去即系学校度讲六四咧，咁每次去到嘅时候咧都好得意嘅，你同老师啦，同校长握手咧，大家互相讲同一番说话嘅话，多谢你肯嚟，然后我哋就会讲多谢你肯搞啊，系因为佢会觉得邀请到嘉宾讲六四咧，佢觉得好难啊咁样，而我哋亦都调翻转觉得，喂你肯搞啊，仲难啊。喂，讲真，其实你话即系喺传媒界啊，或者喺香港嘅市民大众里面咧，愿意谈论六四嘅人咧，都仲系唔少嘅。但系你愿意搭个台嚟俾佢讲嘅学校咧，又真系唔多嘅。咁样恶性循环搞下搞下咧，咁啊，梗系越嚟越多本地学生话，我谂呢个系列强侵华啩。啊，不过有道好啊，你知唔知啊？就算你几咁唔熟悉六四都好咧，每逢呢一个日子咧，都会有人帮你去纪念嘅。喂，唔系讲支联会。是讲紧我哋特区政府啊，因为点解咧？每逢六四咧，佢都会有啲入境政策咧，就会话俾你听，喂，呢啲人唔嚟得香港嘅。譬如你今日见到咧，就系话学运领袖之一封崇德啊，亦即系以前阿柴玲嘅老公咧，就被佢入境，咁啊要原机遣返去东京。咁点解你话呢件事咧会系属于可以就教导大家认识呢个六四咧？因为咧佢个细节系咁样嘅，就话当佢咧。去到嗰、那个即系入境处嘅职员咧，就带佢咧去到房间度问话。咁当时咧，佢就同职员讲咧，就话不如你将我送翻中国受审啦。即系嬲啊嘛，可能佢会觉得如果你因为呢啲嘢咧，即系咁敏感咧，你不如掟我翻大陆算数啦咁样。点知职员同佢讲话，我不知道你是谁啊，我唔知道你系边个啊咁样。然后咧，仲有另一个年轻嘅职员咧，就跑嚟咧用广东话问，喂，系咪天安门嘅元恩啊咁样？咁由于封崇德识听广东话咧，所以呢段对话就俾佢完全记低晒啦咁样。咁你话呢段对话里面咧，系咪见证咗好多即系好有趣嘅事实咧？就系、是、第一，即系扣留佢嗰个人咧，其实完全唔知佢系边个嚟嘅。 应该都系上头有 order。咁点解扣留佢嗰阵完全唔知佢系边个呢？因为唔知道六四啊嘛。但系你话啦，经过呢件事之后，佢知唔知咧？梗系知啦，因为隔篱嗰人都识得走嚟问系咪天安门嘅原因。嗱，我相信咧呢一个求知嘅火种咧，应该就会播喺呢两位年轻嘅入境处职员身上面。我谂佢哋翻到去系咁意都会问下自己，哦，点解呢个人唔可以入到嚟香港嘅？点解嗰人话天安门嘅原因？天安门有啲咩原因呢？可能佢从来唔认识嘅话咧，我相信因为佢執行咗呢一次任务，執行咗呢一个既定嘅入境政策之后咧，我谂佢都会自己翻去揾一揾资料。哦，原来佢系因为呢个原因。而唔俾我哋入嚟香港。风头火势，我今日问佢：阿祖啊，咦，今日咧拍档系东东，你两个边个系师兄，边个系师弟啊？咁有一个人就好激动咁样话啦：，梗系我系师弟啦，唔系睇唔出系嘛？我好难讲噶，真系有啲嘢睇唔出噶。我点睇？咦，嗰、那个系咯？依着称身嘅角度嚟讲，都应该佢似系一个学弟咯。但原来喺资历上面，佢又深好多嘅。阿祖，你究竟系师兄定系师弟嚟嘅？ 咁我系早过东东入学嘅，咁冇咩分师唔师弟嘅， 争好远噶。 咩啊？ 打一岁就打一岁噶啦。 系啊，即系我谂，通常你话我系师弟，我唔会介意噶。你话我细咗啊嘛，啊，所以头先介意嗰咪东东咯。 系啦，但系你个面口生得嫩啊嘛。 咪住先，你话我面口生得嫩，咁你即系话东东生得唔够嫩？ 唔系，你嫩啫，系大话啲乱咁讲。 系啊，佢话佢唔讲，佢走先啦。 走先，好，拜拜。 呢、这个星期咧，其实真系好多体育嘅盛事，大家都要睇住啊！吓，我嗱阿祖咧呢排就晚晚咧就留意住法国网球公开赛啦。但系同时间，上个星期六晚啊，嗰场欧联嘅决赛，你又有冇作为一个拥趸去支持咧？即系我知豪仔呢排咧都好努力喺嗰啲篮球赛事。如果我爆咗个赛果俾你听，你会点啊？ 冇，我即刻同阿田一样咯，我都突然间唔舒服。 系即刻唔舒服，我走咗。 我走啦。 嗱，但系讲到咧就呢个欧联嘅决赛啦，其实都有嘅最。中个结局系点啦？大家都见到啦，利物浦咧就第六次啊捧起呢个欧联嘅奖杯，2-0咧就击败咗热刺。但我哋唔系体育节目嚟噶嘛，阿祖你做咩无端端喺度讲呢个欧联嘅决赛咧？因为其实嗰晚嘅波里面咧都仲有几多唔同嘅小啲嘅消息啦，跟住就周围喺度讲紧，而家大家都讨论紧嘅。其中一个咧就系之前两个都系两位英超球队嘅领队啦，就云格同埋阿摩连奴一齐讲波，咁大家觉得好睇啦，系咪？另外一个。如果嗰晚有睇波嘅朋友嘅话咧，都应该会记得噶啦。令到呢个赛事咧，曾经系一度要暂停嘅，就系、是、有一位嘅女球迷啊，闯入咗呢个球场嗰度嘅。佢嘅衣着打扮都非常之独特噶，就着住一件黑色嘅一件头泳衣，跟住本身系俄罗斯人嚟嘅，咁样都真系几性感下噶。而呢件泳衣咧，嗰个心口嘅位置，除咗有一啲咧就遮唔住露咗出嚟之外啦吓，另外咧就系印咗一间好似公司嘅名，一个网站嘅名喺度嘅。咁啊喺个球场度跑嚟跑去，咁啊最终。就被人哋即系捉住咗，就要去离开嗰个会场啦。咁可能你会话喂，有啲乜嘢咁特别啫？喂，我哋嗰阵时香港嗰啲榄球赛啊，耐唔屎啊，即系讲得衰啲，亦都系事实嚟嘅。有啲人除晒啲衫裤啊，裸跑咁样喺个球场度跑嚟跑去，都出现过啦。咁呢位女士都唔系第一次啊，即系有类似嘅情况都出现过啊。点解咁值得讲啊？我想讲嘅就系、是、世界可能真系变咗啦。以前咧，如果你咁样去破坏一个运动嘅比赛，点样都好，就算而家都好啦，保安人员咧都会捉住你，叫你走嘅。但今次呢位模特儿嘅举动啊，唔单止令到佢即刻喺佢自己嘅 IG 嗰度咧多咗200万嘅 followers， 即系即刻多咗200万人追踪佢之余，更加因为我头先未话佢着住嗰件泳衣，心口有一个嘅公司一个网站嘅名嘅，因为其实呢间公司嘅网站咧，佢就特登着住呢件泳衣，就想去宣传呢一个网站。呢、这个网站嘅主脑咧就系佢嘅男朋友嚟嘅，令到呢个网站一夜之间得到多咗400万美元嘅广告费。 咁你諗下，佢咁樣跑一跑，嗱，唔知佢跟住有冇一個法律嘅責任啦。但好肯定嘅話，佢男朋友嘅公司得到多咗$400,000嘅廣告費，喂，大佬3,000+港元啊，咁樣啊！但其實佢哋咧就唔係第一次咁做噶啦，因為咧之前咧喺2014年嘅世界盃嗰陣時咧，其實佢嘅男朋友咧已經做過類似嘅事啊，就俾人哋禁止參加運動賽事噶啦。但可能就知道做過之後咧，有大嘅回响、哦，今次你见到啦，唔好计嗰个 followers 多咗200万，佢每一次出个 post 可以帮佢赚多几多钱啦吓，嗰400万嘅广告费实代噶嘛，代住咗噶啦嘛，系咪？所以阿祖就会话世界变啦，明明系一啲违规嘅行为，以前咧可能会系被谴责啊各样嘢嘅，但系而家反而可能会有人啊觉得呢个系一个商机，因为本身呢一个嘅网站咧就系一个限制级恶作剧出名嘅一个网站嚟噶。咁样做一做多咗$400,000，唉，呢、這个世界变啊，系好定系唔好呢大佬？风头火势，头先我呢位嘅拍档咧就介绍豪仔出场咧，就话佢系医疗界嘅先驱啊，好多唔同嘅疾病咧，佢都系行先一步嘅，咧等我试咗先，咁样医疗系咪？但其实咧，我哋呢一位嘉宾主持咧，喺好多地方咧，佢都系一个先驱嚟噶。首先，我觉得以佢嘅身形嚟讲。佢系一个大份嘅朋友，大码嘅朋友，但我觉得佢真系几识着衫，仲着得几好睇，着到啱佢自己嘅风格嘅、哦。究竟喺加大码模特儿嗰度，你可唔可以闯出一条血路，成为加大码模特儿嘅先驱呢？东东何远东，时间交俾你啊！ 其实我都想啊，我都想咧可以喺呢个加大码嘅模特儿界嗰度咧，即系树立一个旗帜。最好咧就系喂头先嗰个咁样跑一跑，其实我都唔介意噶，我着住一件透泳衣落去$400,000、哦， 你唔使着啦，你本身嗰件你个肉体就已经系好大嘅嗰啲叫咩广告版啦。 但嗰个系俄罗斯嘅女模特儿嚟噶，着一件透泳衣同你着一件透泳衣， 我系中国香港代表嚟， 咪咯， 好犀利， 好犀利噶嗱， 我有画面啦，可唔可以唔好讲落去？ 你左边胸口敏感位置就有紫荆花，右边胸口位置就整个五星旗， 个口就担住一朵太阳花。 哇！本来有钱袋，跟住都无福消受。 好少咧，即系听我讲电视台啊！我咧今日咧，首先就系想讲下电视台。唔知道大家咧，依轮咧，夜晚黑10:30嗰啲时间咧，有冇睇嗰啲综艺节目咧？咁依轮咧两边台啦，即系都系会讲紧一啲节目，就系关于妈妈啊，点样做妈妈啊 ，B B 啊，奶奶啊，嗰啲婆媳关系啊，咁咧我不停喺度睇啦，即系又睇下依边，又睇下嗰边，我就发现。哇，原来即系其实婆媳之间嘅关系咧，即系当然系即系好难解决啦。咁好彩我系唔需要解决住嘅咁样。另外咧就系、是、原来 B B 咧即系对于一个家庭嚟讲咧，真系好重要嘅。咁当然啦，见到啲小朋友啊，即系好开心。其实啲小朋友真系佢哋笑起上嚟啊，或者佢哋咧用嗰啲水汪汪嘅眼睛望住你嘅时候咧，你真系会融化嘅。咁啊，所以成日都话啊 ，B B 仔啊，即系仲系俾人抱紧啊，即系仲系俾人照顾紧嘅时候咧，系最幸福嘅，因为咧又未使翻学啦，又唔使有压力住啦。咁所以咧，其实真系做小朋友咧，应该系最开心咧，就系呢啲咁嘅童年噶。咁但系咧。唔係咧，所有小朋友咧，佢哋嘅細個嘅時候咧，都會有一個好快樂嘅童年嘅、哦。咁我就喺琴日咧，我就睇咗一個新聞啦。咁跟住咧，我都俾佢感動咗、哦。其實原來佢嗰單新聞咧，就係講緊一啲叫做緊急寄養家庭服務啊。咁佢就係訪問咗其中一啲嘅寄養家庭啦。咁就係原來咧，佢話有好多小朋友咧，唔係話一出世咧就咁幸福嘅，又或者佢突然間可能咧屋企發生咗一啲事情，即係令到咧未必會有屋企人咧會照顧到佢嘅。咁所以咧，呢啲小朋友咧無依無顧噶嘛，咁樣咁就可以話會唔會擺佢喺呢啲咩地方啊？社會福利署嗰度啊，會有地方安置佢哋咧？咁其實可以嘅，但系咧原來咧係仲有一啲叫寄養家庭嘅，咁佢哋咧就會幫手咧去照顧呢啲小朋友嘅。咁我睇到呢個受訪家庭啦，咁佢咧就原來咧喺呢8年裏面咧。 就服務了25個 BB。咁我睇到呢度就哇，呢对家庭即系嗰啲爸爸妈妈真系好中意小朋友、哦，因为大家都明白啦，凑 B B 咧应该系好辛苦嘅，即系我成日听啲朋友又话要夜奶啊，又话要点样换片啊、冲凉啊，同埋每一样嘢咧都要好小心噶嘛，因为 B B 好脆弱噶嘛。咁咧呢对家庭咧，呢、这个成个家庭咧，其实入边仲有个仔仔同埋女女啦。咁啊，依个家庭嘅爹哋妈咪咧就觉得，嗯，其实佢哋又有能力，佢哋又有空余时间，咁倒不如我哋不如帮手照顾一啲即系 B B 啦，咁样。咁而呢啲 B B 咧都正系好需要人哋去照顾佢嘅。咁喺八年里边咧，佢就照顾咗25个 B B。咁其实佢有句宗旨嘅就系，佢就系话佢要咧让佢哋咧觉得自己咧系一个有用嘅人，佢哋嘅人生咧唔会系好差，同埋千祈唔好谂自己系一个多余嘅人。咁我一听到呢句，哇！我已经即刻毛管都冻晒啊，因为真系噶，冇人生出嚟咧系多余噶嘛，咩系多余啫？咁啊，依个家庭咧，佢为咗令到嗰啲小朋友啦，会觉得好开心啦，佢每个月啊都会同佢哋搞生日会啊，希望佢哋咧感受到当中嘅快乐啦。因为咧，其实呢啲小朋友咧未必咧会长时间逗留喺嗰个寄养家庭度嘅。咁当可能所有条件咧都已经合适翻嘅时候咧，个小朋友咧就会离开呢个寄养家庭噶啦。咁啊，跟住佢哋呢个家庭咧为咗令到个小朋友啦，即系继续开心啲咧。有时甚至会带佢哋去嗰啲主题公园啊，咁等佢哋去玩一下，接触多啲人啊。同埋佢讲咗一样嘢好好，就系话，我想咧呢啲小朋友咧俾人哋揽下，你都知啦，去到嗰啲主题公园咧，即系嗰啲卡通人物啊，即系会揽下你啊，咁其实会好开心嘅。更加重要嘅就系佢咧会帮嗰啲小朋友咧影好多相，佢希望咧可以俾佢哋留翻一啲回忆。咁然之后咧，每一次咧，佢哋准备要送走小朋友嘅时候咧，佢都会准备一本相簿同埋一封信咧，去鼓励嗰个小朋友。哇！睇到呢度咧，其实我已经俾佢感动到不得了啊！咁我觉得即系呢啲无私嘅爱嚟噶啦，当然系即系你冇话，其实凑小朋友花嘅精力咧，即系其实系好多噶嘛。咁啊，即系更何况哇，八年里边咧，佢照顾咗25个。咁点不知呢，我再揾下即係上网搜寻下资料呢，我就发现2019年寄养家庭服务呢其实有个颁奖礼嘅，咁其实就举行咗㗎啦。咁呢佢就表扬咗呢300多个呢寄养家庭嘅。咁而其中呢有84个寄养家庭呢係服务咗超过15年。当中呢仲有9个呢係更加服务咗超过25年。即係佢不停25年里面呢就接待咗唔同嘅小朋友。咁而我见到佢入面其中一个家庭啦，咁就係由2002年开始係呀，姚生姚太嘅家庭呢，佢到至今呢即係到2019年啦，呢咁多年呢里面呢佢係照顾咗67名小朋友。咁佢係获颁发呢个非凡贡献奖。其实奖项呢即係当然係一个鼓励嚟㗎啦。我觉得更加重要嘅係佢哋爱心係比我哋任何人都好犀利。其实所有人都可以做到嘅。如果你发现你自己又有屋企有啲条件啦，如果你又唔介意呢去凑小朋友嘅话，其实大家不妨呢可以上去嗰啲网站嗰度呢去了解一下，不如将自己嘅爱心继续发放出去，照顾更加多有需要嘅人。 养几个孩子是我人生的愿望，我喜欢他们围绕在我身旁，如果这纷乱的世界让我沮丧，我就去看看他们眼中的光芒，总有一天我会越来越忙，还好孩子总是给我希望，看着他们一天一天成长，我真的忍不住要把梦想对他讲，在他们的身上看到自己过去的模样，对自己对人生对未来的渴望，他们是我的希望，让我有继续的力量，他们是未来的希望，所有的孩子都一样，他们是未来的希望，带给我 出生时的模样，我和太太眼里泛着泪光，虽然她长得和我不是很像，但是朋友都说她比我漂亮，毫无意外我真的越来越忙，还好孩子总是给我希望，如果能够陪着他们一起成长，生命里就算失去一切陪伴又怎么样，总在他们的身上看到自己过去的模样，对自己对人生对未来 金英哲打破被肃清的传闻。日前有传金英哲因为美朝峰会破裂而要接受劳改和再教育。从北韩劳动新闻发布的相关照片当中，见到金英哲和金正恩坐在同一排，在金正恩左侧第五个座位上。天气方面，今早影响珠江口一带的雷雨带正逐渐移离各区，但骤雨仍然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有骤雨同雷暴，本周中后期天色好转，天气炎热。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786点，跌114点，成交金额351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81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847点，跌75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29.6升3.6，中国平安85.6跌1蚊，盈富基金27.25跌1毫，小米集团8.97跌6.1。友邦保險72.55跌個一，建設銀行6.18跌2仙，金沙中國有限公司33.6跌個九，匯豐控股63.5跌咗5.5，中國移動69.95升咗個半，融創中國32.15跌咗1.65。匯市方面，外幣對港元賣價：美元7.84，英磅9.923，瑞士法郎7.86，澳元5.455。加元5.81，新西兰元5.141，欧元8.7717，每百日元对港元7.25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027。日经平均指数报20361点，跌咗239点。港金现价报12240蚊，升13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12.22美元，卖出1312.5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卑路乍街啦，近住士美飞路中快线有交通意外啊，咁影响到一带挤塞啦，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咁就系卑路乍街近住士美飞路啦，中快线有交通意外嘅一带挤塞。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交通暂时正常，而家市区道过海龙尾就去到卫理道。路面方面，在港岛江乐道中东行去湾仔近大会堂一段挤塞，龙尾就去到海港政府大楼。在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一段都是慢车，龙尾就去到牛头角定富街。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方向尖沙咀。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时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二台节目有好多种 ，Give Me Five 系边种？ 要形容 Gimme Five 一定是五谷种，因为逢星期一至五一去到五点钟，我哋就会同大家鞠躬。 菜咁嘅咩？我哋 佢未讲完啫，佢意思系同大家鞠躬尽瘁，做好个节目，令大家快活不知时日过。 欢迎过年，欢迎过年。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总有音乐，总有快乐。 为鼓励各部门提升服务质素，政府举办2019年公务员优质服务奖励计划，其中的最佳公众形象奖会由市民、立法会议员和区议员一起选出。政府委托的研究顾问会在4月30号至7月初抽样做电话调查，了解大家意见。想知多啲，可以打2231-3882或浏览优质公共服务网站 www.serviceexcellence.gov.hk。 好啦，11:10就差唔多吓，咁今日咧，阿桂芬莲放假嘅，咁所以有东东啦，有阿祖啦，有阿豪仔喺度嘅吓。 早晨啊，早晨啊， 早晨 啊， 早晨 啊，早晨啊，东东报个天气先啊，好嘛？ 系啊，而家温度系27度，相对湿度系84%啊，大家记得咧攞遮出街啊。 系啊，都落雨啊吓，系、啊、不过好似话咧，我琴日好开心嘅， 做咩事？ 因为无端端咧，即系本身个天气预告咧就话日日都落雨，落雨，落雨咁样啦，咁啊晏昼突然之间出猛太阳、 啊，系系系啊，有嗰阵啊， 系啊。哇！我覺得成個人咧精神咗啊！ 但佢陰我嘅咋 咩啊？ 我琴日翻嚟揸車， 你嗰度落雨咩？ 唔係，我琴日翻嚟開工噶嘛，都要咁咧。於是乎，我落車嘅時候就好似阿祖頭先講咧，陽光普照啦。 Yes， 我直情要攞埋個遮陽板嚟擋住個車窗啦。 係啊， 咁你梗係順手會搞低少少車窗透氣。 哎呀， 好彩有個雨擋。但你諗下嗰個前後個反差咧，同埋。一陣嘅陽光就我哋陰你跟住個大雨， 你兩點到四點啊嘛，琴日個節目， 係啊， 應該兩點就係好猛太陽， 係啊， 三點零三點鐘就開始，咦？點解啲雲開始嚟嘅？ 一路 四點鐘就吧咁啊！ 仲有琴日有雷暴警告啊嘛，我琴日同阿彭程一路做直播嘅時候，一路話唔係嘛，雷暴，我開咗車窗啊，佢話我都係啊，咁樣，哇，算啦，算啦。冇嘢嘅， 冇浸湿架车咪 冇事冇事， 又唔使洗钱， 系啊，好彩啫， 架车新嘅啫嘛， 系啊，咩 系啊， 冇嘢喎，车挡挡住咗个雨啊， 系啊，所以大家都留意住天气嘅情况啦。另外呢一单咧，大家都要留意住嘅，尤其是如果你系住深井嘅朋友， 咦，做咩讲我哋啊？ 系讲你啫，好似系啦，嗱，有冇睇到咧？网上面有一单嘅新闻，嗱，呢一件事咧，应该都系坚嘅，流传咗一张嘅大型屋苑有一个通告，里面咧就系话。有住户发生了一些事情，他们做了一些事情，还觉得自己有特权。现在讲到特权这两个字，很多人都很敏感的， 哪 些人有特权，哪些人没有特权、啊、究竟、连这个大型屋苑、啊、都要出通告，究竟是发生什么事呢？话说原来在那个屋苑里面呢，有一个住户上个月呢有三次就去到用他们一些、就是、公共的地方，譬如一些、沐浴的设施啦，桑拿啦，又或者系蒸汽，即系嗰啲 steam room 啊，嗰啲咁样咧，理应就系佢哋 clubhouse 有嘅一啲嘅呢啲 嗰啲设施咯， 设施嚟嘅。 嗰同我无关啦，我哋个 clubhouse 低到冇呢啲嘢。 哦，就冇嘅， 冇。 但系咧，个通告就一早讲咗明咧，就系、是、话你每用一个设施咧，就要俾10蚊。 哦，系咩？要俾钱噶？ 即系要俾钱，咁都唔系一个好大嘅数，但系同埋。 Okay. 我估计佢唔会无端端突然之间加咗要俾呢个数噶，应该就系从来如果你要用嘅话，都系要俾10蚊嘅入场费。 我唔知 可以做，嗱，即系嗰个嘅 clubhouse 系咁样啦，你 十蚊都正常啊，你用咗啲服务。 但系竟然发生咗一件事，就有一个嘅用户啊， 系 佢拒绝俾钱 ，OK， 但系佢要照样用呢啲嘅设施。 因为我交咗管理费啦，已经 系啦，你点会点可以唔俾我用啊？咁样佢仲坚称自己系有特权嘅。 哦，点解咧？ 我唔知呢个真系冇解说到。佢 净 话佢坚称自己有特权，跟住咧会所嘅职员咧就拒绝啦，就话其实真系唔可以系咁嘅。你哋可以估下呢一位嘅朋友最终佢用咗乜嘢方法去处理啊？ 那个朋友好想 即系冲个免费凉， 系啦， 焗个免费肉， 我有特权噶，你哋唔俾我，点可以唔俾我咁、哦、样？ 就佢自己攞煲热水，就喺个门口度自己冲，自己 steam 自己，系咪啊？即系既然系咁啦，釜底抽薪啊！ 我就喺呢个 reception 嗰度，系咪？ 喺嗰部水机嗰度系咁揿热水， 系啦，系咯，系咁饮， 系咁喺度蒸， 我蒸唔到身，我蒸下块面啦。 系咯，我攞几个电饭煲嚟叉电，然后一打开个盖都好啊。 唔系诶，最叻嗰啲咯，即系send 个电。由去嗰啲大厦管理嗰啲， 即系上司投诉， 影佢相，然之后话呢个人服务态度差咯。 哦，但系呢应该唔会咧，都唔可以即刻达到佢嘅目的嘅。 系啦，佢个方法系好直接嘅、嗯，一巴冚咗落个职员度。 我抢 嗱，呢个系第一步啊， 原来 系 第一步 呢个方向，呢个第一步，因为咧，首先其实佢要去闹个职员嘅，即系话。你哋點做嘢啊？我係呢間，我係呢一個即係我呢度住 緊 啊， 尊貴住户 係啦，尊貴住户喎，點解唔可以咁樣啊？但係個職員咧就做翻佢自己啊，繼續應該要做嘅嘢就係 say no， 係真係要俾錢先至可以入場㗎。其實好簡單嘅道理啊，咁樣係咪？即係冇理由係咁㗎。但係見佢之後咧，佢就決定去冚嗰位嘅員工，而。我覺得呢件事好值得講嘅話咧，就是、之後我覺得係有人即係好人有好報嘅。 Okay, okay. 員工被冚啦，有陣時咧，一啲嘅管理處啊，或者有關嘅單位啊，可能都想息事寧人啊，唔、嗯、搞大件事啊，當一場誤會啊，各樣嘢就輕描淡寫處理咗佢咁樣啦， 仲可以送佢免費一年免費精添， 係啦，顧客永遠是對的啊嘛，我哋成日話嗰啲咧，即係做喺前線嘅服務嘅朋友啊，佢哋成日都會話，唉呢句説話真係累死我哋啊，佢哋咩都啱，佢哋打我哋，佢哋鬧我哋都啱嘅，但管理處知道咗呢件事之後咧。佢哋決定報警， 報警做得好啊！嗯、 我覺得真係做得好啊！而家呢一個嘅住户咧，即係據報道啊，就話咧已經係被捕咗啦，即係呢件事係受理嘅。 係啊， 即係我睇到呢度嘅時候咧，即係我覺得嗰件事咧又未算話咩峰迴路轉定係乜嘢嘅，但我覺得起碼咧還咗嗰一班嘅員工， okay, 或者其他好多企喺前線嘅同事們啊。有陣時你哋做服務業咧，即係你企到最前線嘅話，好似就係永遠做受把嗰個啦。如果有老細咧。真系会撑住嘅话，件事真系好唔一样噶。 可能今次个老细撑佢，因为喂大佬想唔俾钱、啊，你又唔俾钱，我又唔俾钱，我啲管理费咁样，个个下次都话喺个管理费包埋嘅，仲得了嘅咁样真系。 但系冚一包，我觉得呢度过分咯。 过分啊！ 即系其实坦白讲，你一世人啊，俾几多个人冚过啊？即系如果你谂下， 除咗你哋拍戏之外咯， 除咗唔系拍戏都好少的， 都唔系咁有机会，尽量都避嘅。 系啊，尽量都唔会， 因为冚人嗰个好惊啊。如果你冚得唔硬嘅话，你冚咗耳仔咧可以聋噶嘛。 系啊， 冚得太硬又惊佢牙都飞出嚟喎。 系啊，或者心里面明明就临 roll 机之前，你打一剔过我哋搞掂佢。哇，如果真系好用力嘅话，个心记住又唔 同埋你冚佢嘅时候会唔会唔觉意啲指甲痕留咗？ 我真系试过。 你俾人冚定冚人啊？ 我梗系俾人冚啦。佢冚歪咗， 男定女冚你啊？ 男，我拍嗰陣時拍電影一定要冚嘅嗰包，即係我覺得哇冚十包我都冚啊！ 係 係，但係佢冚歪咗就冚咗落嘴唇度咯。哇！我個嘴唇即刻變到孖潤腸，即係唔係震啊！我第一次感覺到，因為即係個導演出曬名係即係好高要求嘅， 逼真嘅， 真嘅， 好真嘅，咁樣冇打片啊嘛，冚一包已經好少噶啦。 你拍冇打片飾演邊一種嘅角色咧？ 黑社會。 喂，唔好睇小佢啊！咩类型都会有噶，系咪？ 系啊， 唔系你嚟收保护费，我一定俾你啦。 系啊， 喂，攞去减肥，攞去减肥。咁佢点啊？冚到个嘴会点噶？ 唔系肿咗，震晒咁样。 仲讲唔讲到嘢噶？ 讲到嘢，但系嗰下 NG 咗啫嘛，因为冚唔正。 再冚过咯， 咁点算啊？唔系你变咗孖人肠咯，连唔到戏噶咯， 冇嘢噶，点样塞 就冚另一边咯，咁样。 唔系，即系都系嗰啲位噶啦，但系即系其实你已经好有心理准备，咁俾人冚，你都会发生意外啦。更何况呢啲，喂，我无厘啦间， 佢真系想冚你噶喎，嗰啲系真系 打 交 落嚟，哇，我真系忍唔到啊！ 同埋你有冇发觉原来咧，佢咁近咧，咁样兜巴冚你咧，你避无可避嗰阵时会。 啊、都会，同埋你 说时迟下时快噶， 有阵时你唔会估计到佢真系会出手噶嘛。 系啊， 唔系嗰嗱两个男士打交，好少会冚你一巴嘅。即系通常就算系即系一拳窝落嚟啊，即系或者推膊头啊嗰啲，即 系 冚一巴硬系嗰度。点解会男人都男人打嗰度做乜冚我一巴啫？ 系啊，即系佢呢啲似乎系嗰啲即系啊妇女界嘅行为嚟。 系啊，呢个就我呢单新闻就冇讲到系男士定女士啦。究竟系点样？点解即系用一巴去处理？ 佢谂住近排有女排赛事啊，就快。香港度做啊，即系我扣杀咁样，系练习定咁入场。 强力扣杀，我建议嗰个屋苑个管理处咧，应该做翻个补救措施。 咩咧？ 通拍门啊，逐家逐户咧派传单提醒大家，其实咧蒸汽浴室嗰度要收费嘅， 我 边度都要收费嘅。 我仲以为你话请勿掌掴咁样， 唔 系唔系 可以掌上，请勿掌掴。 系咯，哦咁几好、啊。 唔系即系要俾翻合理嘅资讯大家咧，话你用我哋嗰啲设备咧，全部都要俾钱噶。 我怀疑其实大家都知道，可能系得嗰个住户唔知嘅。 管理费唔包噶。 咁白嘅白鴿啊嚇，喂印象中咧有一個國家咧，大家都係即係好想去嘅，但係都覺得咧佢好鬼麻煩嘅， 係 即係由細到大咧，你永遠都覺得咧呢個地方咧係好似即係嗰啲叫做咩唔優做啊，你最好唔好嚟，即係店大欺客到個地步咧，你要嚟嘅麻煩，你話俾我聽，即係身家性命財產啊，最終十八代都話埋俾我聽，你底褲著幾大碼都想知埋噶啦，真係。 亦都耐唔少會聽到朋友講咧，我申請到啊，我搞掂啊，亦都會喺呢即係去講呢一句之前就會話。真係好煩啊！我要補好多資料啊，佢、問我好多問題啊，即係每一次大家都會我預一日啦、我預一日留喺個領事館度就有機會攞到佢哋嘅簽證啦。 邊個國家咧？如果玩猜猜我是誰嘅，應該大家都估到㗎啦。美國， 冇錯， 花旗國係啦，大家有冇去過？ 我系冇去过美国噶， 估唔到你真系净系中意去英国噶啫。 我中意欧洲多啲咯， 系啊， 东 东都 冇 去。 但我有 plan 紧去，想去一转夏威夷嘅、 哦。夏威夷系， 好啱你啊！真系 呢个美国签证咧，系令到我有却步嘅，因为我知道咧，就算嗱，因为譬如我要去欧洲国家，我就算攞住特区护照，所有地方都唔需要签证啦， 系啊， 咁啊解决咗好多问题啦。但去美国嘅话咧，第一步我就系谂啊，咁我要攞签证，唉、哎，咁我攞唔攞到咧？因为嗱，而家我都叫有一个电台嘅工作啊，之前我一个自由身嘅工作者嚟噶。啊，唔系又会难咗嘅，因为可能你要交一啲嘅资料话俾人哋知咧。譬如我当而家系六月啦，可能我谂住我而家去申请嘅话，我可能要话俾人哋知，我其实我十一月咧，我又会有个演出噶啦，即系我系需要翻嚟香港，我系有工作嘅。 哦， 因为佢哋 会你唔会永久逗留喺人哋嗰度？ 系啦，佢哋会有呢个担心， 即系好似咧，你招呼个穷亲戚嚟食饭咧， 系 你今晚几时走噶？ 你 唔会 走噶？你真系住两晚噶啫？ 你黐餐。一餐嘅啫嘛，你唔系一个礼拜都喺度食噶系嘛？ 啊，佢使唔使要你提供埋嗰啲机票啊？即系 回程机票要。 我谂嗰啲例牌嘢啦，会唔会啊？ 机票就未必一定要，因为你未知道佢通常嘅申请，你系一年啊或者十年都未攞到个签证，你点会买机票？ 有啲话你要提供埋香港嗰个银行户口有几多钱咯？ 啊，呢个我就唔知道。 我记得有啲话，因为咧佢希望咧你唔系真系咧一穷二白咁样走过去噶。 系。 佢话喂，你有啲钱先好啊，你冇钱你走过去你打黑工噶，佢会觉得咧你其实系冇。任何經濟收入咧，你就走咗去美國咧，你就唔會翻去噶啦。 黑市勞工， 即係永遠都係咁樣喎。 我去做黑市勞工啊，真係。 係啊，嗱，因為咧我好細個嗰陣時去噶啦，我已經係嗰陣時讀緊中學啦，我唔知中五、中六嗰年咧，跟阿爸阿媽去旅行，就先去加拿大探親戚，跟住咧再喺嗰度咧。哦，喺嗰度參加旅行團，再去美國咁上下嘅，咁所以咧究竟嗰啲手續咧，嗰陣時中學都阿爸阿媽幫我搞咧，我都唔知道啦。咁同埋學生咁身家清白，梗係冇事啦。 咁係咪到而家都仲可以繼續續證嘅咧？你嗰個簽證 應該冇咗。 你嗰陣時係批你一年定十年啊？ 都過曬火啦！我中學喎、 啊。我知啊，但係因為你跟住有冇續證？ 我冇啦，冇啦，冇啦。 我嗰陣時就係咁嘅，我有申請過美國簽證嘅，就係都係中五嗰一年，我考緊會考。 申請咗唔去啊？你 我唔係有心唔去，或者唔係我有心去申請嘅，只不過我冚家去美國，即係阿爸阿媽家姐一齊去，跟住就咁用就用family 嘅 家庭名義， 係啦，就一齊去申請啦。佢就批咗我爹哋媽咪咧係十年嘅簽證嘅， okay. 但我同我家姐咧就係批咗一年嘅啫。 點解咧？ 咁唔知點解嘅喎。 驚佢哋喺嗰度落地生 根。可能係因為嗰陣時就十七十八歲啦咁樣。咁、 啊、 但係我佢哋去就係我考會考嗰陣時嘛，所以一由頭到尾我都冇諗住參加呢個團嘅，但就諗住啊一家人就一齊申請啦。點知批咗一年，咁亦都有啲嘅 rumors 咧，嗰啲謠言就會話申請過你冇去嘅話，你更加難申請啊。所以嗱，有人咁講，所以變咗呢個令我另外一個卻步嘅原因。就係我依然未去過美國啦。 嗱，而家咧點解無端講呢個美國簽證咧，不嬲都知難噶啦。咁但係咧，美國國務院咧就宣布話，即日起啊，即係琴日嘅報紙咁樣賣咧，即係我諗你今日去已經中招噶啦 嚇。其實話上個禮拜五起啊。 系啊， 开始咗添啦，话 佢话咧，几乎所有申请美国签证嘅人士，几乎所有啊，佢就要除咗头先讲一揽惨咧，不嬲要交开嗰啲资料之外咧，仲要加多个提交过去五年嘅社交网站账号啦、电邮地址资料啦、你嗰啲嘅通讯嘅软件啊咁样咧，咁包括咩咧 ？Facebook 啊、Twitter 啊，甚至乎咧连呢个咧、 啊、Google 啊、YouTube 啊、 微博 啊嗰啲都要啊， 微博啦、豆瓣啦、优酷啦，全部都要交代清楚。 嗱，我呢一份咧，甚至系咁讲添啊，就系上星期五开始系要求所有申请入境签证嘅朋友系。必須一定要提交過去五年啊，喺你哋社交媒體帳户啊， 係啊係啊係啊， 嗰、那個名係咩名啊，即係之類嘅嘢， 私人地址啦，電話碼咯，係啦，佢就六月一號開始咯，即係六月一號開始實施呢個措施。我諗你諗都冇諗過咧，你去旅行入境嘅時候咧，佢除咗問你你嘅住址啦，仲要問埋你嘅電郵地址啦、帳户啦、你嘅 Facebook 俾 account 我啊咁樣。 係，唔係？但係其實咧，大家咧即係有時可能玩咗一啲嗰啲社交媒體咧，可能你玩。两年你就唔玩噶啦， 都唔记得嗰个名系咩名？ 就系咯，我点知道我系咩名？ 嗱，讲真， 个问题系点解要交呢啲嘢出嚟啊？你其实你大概估到咧，原来佢话咧以前呢个措施咧系有用过嘅、 嗯， 不过咧、啊、只系对于特定人士，即系譬如话咧。你曾經可能去過咩伊拉克啊、 恐怖分子 敍利亞，即係佢唔係話你恐怖分子，如果你係就入唔到境啦。你曾經去過嗰個懷疑嘅地區，可能係高危嘅。咁其實你估到過嚟做咩嘅？佢可能想望下你嘅社交平台，黃耀祖係嘛，Joe Wong睇下你社交網站，咦？ 你 like 咗有 AK 四廿七嘅反卖情况、啊， 系 你好中意睇复仇者、啊啊，你觉得美国队长俾人打死咗，你好开心咁、啊、样，哇，佢可能咧就系、是、从你呢啲蛛丝马迹咧就喺度。研究你个人， 筛选一下， 系啦，喂，你高危喎、 啊， 啊，你做咩？你个网站浏览咁多嗰啲枪械啊、手榴弹啊嗰啲，全部咧，佢就可能惊你。 咁我系咪应该由今日开始浏览多啲诶美国啊，即系白宫啊，咁 都唔系错喎。 嗱，又得 了解咁多做咩？你系咪有阴谋啊？可能就会咁谂。 以为你系嗰啲咧，成日喺个银行门口度打灯嗰啲，做咩踩线啊 ？I love chum chum 咁，我 I love chum chum 呢啲高危啊，直情觉得高危啊。嗱，即系。如果咧，你话一般，如果你系做叫做传媒界嗰啲咧，譬如我哋呢啲咧， 啊， 咁、那个社交网站平台里边，你一定系浏览各种唔同嘅新闻啦。 我睇 咁 啫喎， 系啦，咁点算咧？你话 嗱，佢有讲到嘅，即系可能咧最主要嘅原因咧，就系睇下你或者你嘅屋企嘅成员有冇参加一啲恐怖活动。 啊、但佢定义恐怖活动，唔知点界定 嘅。唔知就系，总之仲要起码多你好多嘅资料咯。 系啊， 藤条影相。 同埋你知唔知咧？佢哋好中意捉人哋咧，即系我谂唔止美国噶，好、 啊、 多。多嗰啲新聞版位咧，最中意捉係咩咧？譬如話，有人鬧阿祖， 係， 跟住咧佢就喺東東個帳户嗰度咧，見到咧你 like 咗呢一段留言， 係， 即係你 like 咗有人鬧阿祖嘅留言，哦、就話你兩個不和啦咁樣。咁所以咧，我懷疑啊，佢喺度睇嘅時候咧，譬如如果有人到啲鬧美國啊咩咩咧，你又俾個 like 啊；如果有恐怖襲擊啊，曾經即係對付過美國啊，你又有俾個 like 啊或者關注咧。可能佢已經當咗你係敵意 嘅，就算未必係一啲美國嘅事件，可能香港嘅事件，你轉載一段新聞， 係啊， 哦，原來你對一啲政治嘅議題咧係有咁多嘅表達嘅空間嘅， 係， 可能佢已經我哋唔知，我哋純粹估嘅啫，佢可能已經有唔同嘅諗法噶咯， 你仲話自己係温和派，你擺明就係有偏見啦， 係 咪咁樣？ 仲要佢話，如果你咧好似頭先東東嗰招咧，你話喂我冇用社交媒體嘅喎， 冇啊， 佢話得，佢話如果查到嘅話咧，你要承擔嚴重後果。 哇！ 但我有個 friend， 我個 friend。你真的估不到，佢系细过我啲师妹咧，即系点解要强调呢样咧？即系都叫做所谓后生啲啊，即系三十零岁呢啲，正常一定有用呢啲媒体噶嘛。佢真系冇任何社交媒体， 嗯， 冇账户，冇。 我有朋友到而家都坚持唔用智能电话，即系冇 WhatsApp 嘅。 系啦，但系你估如果佢咁样去填表嘅时候，佢话我冇社交媒体。佢理论上可以俾你填呢格嘅， 你可以俾你填呢格嘅，但如果发现你有隐瞒你有过嘅话咧，就一定唔会批个签证俾你啦。 我怀疑佢哋仲惊啊，一个人冇社交媒体嘅，非奸即盗，唔准嚟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一点半，由邓永盈报道新闻。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再举行特别会议，讨论逃犯条例的修订。保安局局长李家超说，要求请求移交一方保证的事会写入双方协定入面，是有法律效力，协定内容亦都会呈交法院。他又说，政府所作的行政声明会在立法会公开，并放在部门的网页。多名民主派議員關注涉及公平審訊、無罪假定等人權保障只是行政指令，質疑並沒有法律效力，又說港人對內地的司法制度沒有信心。李家超回應說，特區政府只是處理內地最高人民檢察院的移交申請，政府聽取不同意見之後作出現有安排，希望令大家安心，同時可以處理嚴重罪犯。九龙湾朝早发生交通意外，一架巴士同一架旅游巴相撞，警方话一共有15人受伤，已经拘捕涉事旅游巴司机。事发喺朝早7点几，涉事巴士同旅游巴喺宏照道香港辅警总部对开，往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方向相撞。巴士司机、三名巴士乘客同埋旅游巴上11人受伤。部分傷者送往伊利沙伯醫院和聯合醫院治理。總部設在美國的電氣與電子工程師學會說，就美國商務部上個月對中國電訊設備商華為和它的68間子公司實施出口管制，學會向美國商務部要求說明，根據收到的新訊息，華為和他的子公司的員工可以參加學會出版過程的同行評審和編輯工作，所有會員都可以繼續正常參與學會的全部活動，無論他們的僱主是誰。 学会强调，早前限制性的做法完全是为了保护学会的志愿者和会员，规避相关的法律风险。在收到相关说明之后，法律风险得以解除。较早前，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十个属会发表声明，指责电器与电子工程师学会限制华为员工和华为资助的个人参与期刊审稿工作，是对科学家个人的机构严重歧视，是学术交流发展的严重倒退。中国女访问学者张莹颖在美国被杀案，今日在伊利诺伊州的芝加哥开庭，首先进行陪审团成员的最后轮选，预计整个审讯需时两个月。案件的陪审团成员筛选工作去年年底已经展开，大约有70人进入开审后的最后轮选阶段。控辩双方律师将会对候选陪审团提问，最后选出12人和6个候补陪审员，预计需时一至两个星期。据报张莹颖的家人上个月已经抵达芝加哥，他们接受访问时说希望犯案者得到最严厉的刑罚。控方寻求判处疑犯克里斯滕森死刑，他面对的控罪是绑架导致他人死亡。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有骤雨和雷暴，本周中后期天色好转，天气炎热。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799点，跌102点，成交金额40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884点，跌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850点，跌72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29.4升3.4，盈富基金27.2系跌咗0.5，中国平安85.7跌9.5，小米集团8.99跌5.9。建设银行6.19跌1仙，友邦保险72.6跌咗0.5仙，汇丰控股63.3跌7.5，金沙中国有限公司33.7跌0.8，工商银行5.61升1仙。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08.18，瑞士法郎0.998，澳元0.696，加元1.35，新西兰元0.655，人民币6.902。英镑兑美元1.265，欧元兑美元1.119。日经平均指数报20372点，跌228点。港金现价报12240蚊，升13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11.22美元，卖出1311.7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观塘绕道方向油塘近住观塘警署对开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咧观塘绕道方向油塘咧系挤塞嘅，龙尾就排到去观塘码头。重复一次位置啦，观塘绕道方向油塘近住观塘警署对开啦，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挤塞。而家去油塘咧，龙尾已经排到去观塘码头啦。咁另外较早前喺港岛嘅卑路乍街啦，去西环方向近住士美飞路中快线意外就清场啦，一大车多。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排到去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和加士居道过海交通暂时正常。路面方面，在九龙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咧，而家龙尾就去到康庄道桥底。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方向尖沙咀。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无论你系司机定系乘客，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必须要佩戴。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艺俊文凭俾我一个认可嘅资历，等我可以继续升学。 我找到喜欢的工作，在工作上发挥所长。 读完艺津文凭课程，可以得到相当于香港中学文凭考试五科第二级成绩的资历，包括中英文，还是资历架构第三级别课程。 想看资料和报名，2019年7月11号或之前上 yj.edu.hk 看看啦。 艺津文凭现在接受报名啦。 风骚快活人有曾志豪、 黄耀祖， 仲有我东东何远东。 风骚快活人，咁由于人妻告假咧，咁所以今日人妻呢个信箱咧都系要结业一天啊吓，休一休息先。 但系我哋话晒有三个男人喺度啊嘛， 咁啊可以嘅。 我哋都可以用男人嘅角度讲少少呢一类 讲人妻啊， 哇，都好啊，哇，呢个啦吓。 但系佢有 阿东东，唔系我想话东东个样即刻个口水流到嘟嘟滴喎，即刻真系。你头先唔系好眼瞓嘅咩你？ 系啊，醒。 系咯， 我即刻只眼叮咁样喎。 系咯， 系啊，嗱，但系我睇网上面睇到个问题，我都想 你睇人妻啊。 睇到個問題係啦， 好尖鋭啊！ 唔係，就算人妻佢有張相喺度都可以睇嘅。 我哋直播室隔離有個人妻嘅，係 啊， 英 文喺度啊， 我係咩？佢係㗎， 睇唔出咧， 有 先 有個 BB 啦，人哋。 你冇睇佢背脊扎一條馬尾咁樣，好似一個馬姐咁樣。 扎馬尾就係馬姐， 好在嗰邊聽唔到我哋講嘢， 冇聽到我哋講咩，咁我哋繼續講啦。 係咯， 但係嗰啲問題，如果我哋三個男人去傾，我覺得另外一個角度嚟嘅咁樣。 咁我哋要出個音樂先，人盡可夫信箱， 可唔可以唔好用呢一個？ 柴可夫斯基啫嘛， 係啊係啊，冇嘢㗎。嚟， 因為咧就係咁嘅，網上面有一位嘅太太啦，佢就話咧佢結咗婚已經有4年半嘅時間啦，不過佢嘅老公依然瞒住啲同事扮未婚， 即系我已经结咗婚，系啦，我隐瞒啲同事话俾人听我未结婚， 系 哦， 4年半嘅时间啦吓， 咁啊为咗保护妻子咯， 点解要咁样去做 呢？我啲咁贱格、咁衰格嘅男人，俾人知道你嫁咗俾我，你颜面何存咧？我为咗保护你，可能系咁咧。 我觉得系为咗唔派利是咯。 为咗唔派利是， 系 啊，4年几悭到好多。 我有试过，我哋有同学咧，真系衰，希望佢冇听到啦。 系啊， 几年噶咯，年年都嚟聚会噶，年年都话未结婚，未结婚。无端有一年咧，我唔记得点样笃爆咗咧，佢话咁我使乜都要派利是？跟住我你派利是，你结婚噶啦，结婚。 但系其实系咪 通知我哋？ 平时系咪少联络嘅，定系多联络嘅先？ 唔系啊，即系总之系熟噶， 即系熟嘅， 但系未去到日日都会见。是但系咧最惨系，即系喺佢结咗婚之后嘅几年新年期间，佢出过嚟噶。 佢系有斗利是， 佢有斗利是。 哎呀， 岂有此理！跟住我哋几嬲啊， 好无耻啊！呢啲人 系啊，佢系无意中俾你踢爆咗，跟住我哋话。回翻水啊，大佬！你咁多年啦，意思 嗱，我睇完咗呢个题目之后咧，我咧就上网揾咗啲资料啦，我就发现咧，原来其实喺唔同界别嘅人咧，都有一啲咧，当你拍拖或者你结咗婚之后咧，你会选择唔公开恋情嘅。嗱，有好多原因嘅，有啲就嗱，其中一个原因派利是，但系你嗰个朋友，你有冇当场即系踢爆咗之后咧？你有冇问过咁点解你唔讲你结咗婚嘅咧？ 好缅甸冇讲到， 冇讲到， 冇讲到，嘿，系咯，系咧，咁样。 即系佢有冇带埋个老婆出嚟先？ 日日都嗰阵时，每次出嚟都见埋佢噶。 哦， 系啊， 即系但系都冇公开到，即 系 有似你，有似你， 有 似你， 有 似你， 要 讲三次嘅。嗱，呢单新闻咧就系咁样嘅。呢位嘅女网民咧，佢就喺讨论区度分享啦。佢就话：我结咗婚4年半啦，我老公咧就坚持话要等抽居屋。所以咧就分開住，第一步係分開住啊，更加咧俾佢發現到咧，原來啊呢個意外發現嘅，一直喺佢嘅同事面前咧，佢隱瞞住冇話俾人哋知咧，佢已經結咗婚， 係 搞到個老婆最終心淡想離婚， 哇， 係啦，而後尾咧即有跟進嘅，呢位太太佢最終真係選擇咗同個老公攤牌去講啦，因為咧而個老公咧甚至乎會咁講。就算上到嚟我公司度都好啊，你上到嚟啊，我都唔会同其他人认你系我老婆噶。 有咩原因啊？ 系咯， 嗱唔知嘅。 咁佢结婚嗰阵时，佢哋两个做咩喺地下水管度摆酒嘅？ 咁可能有啲人未必摆酒啊嘛， 摆过酒， 可能净系签张纸咧。嗱，唔知点解啊吓。咁后屘咧，到呢位太太咧就同个老公摊咗牌之后咧，更加发现到咧呢位老公即时咧就将佢所有嘅钱啊资产咧就 攞走晒嘛。 转咗去佢屋企人嘅账户嗰度。所以嗱，咁呢个就係后账。 即係你就算离婚都分唔到身家。 係啊。 係啦。所以呢个呢个呢就大家有好多讨论，就係话究竟其实係咪你哋身边嗰度呢都有几多人係结咗婚或者拍緊拖。 嗯、 你唔会想公开。跟住大家就会諗啦，吓你一男一女你哋拍緊拖啦。我点解唔肯俾个女朋友见人呢？系咪会有人就会觉得系唔系你有一个搭几船啦、啊，有人会咁谂、啊，所以你就唔够胆公开啦。又或者可能平时你喺个公司里面咧，就算你唔系搭几船啦，同啲女士啊，或者女士同啲男士啊，有阵时都会有啲即系 flirt 系啊，好似有啲 有啲嘢 尴尬暧昧嘅关系。 斟杯水俾我啊， 可唔可以唔好系曾志豪啊？ 系甜甜、啊。 但系我见到有网民就会话咧，有女士系想唔敢做嘅，即系因为硬系觉得咧，如果我仲系俾人哋知道我系单身嘅话，有阵时系有啲。优惠嘅 嗱，其实我想话咧，你哋做嗰啲娱乐圈嗰啲，个个都唔结婚噶啦，声称。其实我啱啱想讲，咁好似有啲天王嗰啲都好在你先知佢结咗婚咯。 咩就算未啊？你个 friend 啊，阿翠如同埋阿萧系啊，萧正楠佢哋结咗婚一年，跟住先至啊攞奖啦，先至其实系结咗婚噶啦。 系啊，我老婆系啊。 咁你谂下，甚至乎再夸张啲，嗰阵时阿郑中基同阿 sa 咁出嚟嘅时候已经离咗婚啦，都吓亲你个喂。讲完啦， 嗱有少少唔同，佢哋公众人物，佢哋偶像嚟嘅，可能公司唔想佢公开。 每个地方都有自己嘅公众人物噶嘛， 系 咪先？即可能你话原来我喺青衣嗰度一带嘅，就喺嗰条屋村喺第十八楼嗰度，我就系公众人物嚟噶啦嘛。 委会嘅主席我系 系咯，即系会唔会佢都系有呢啲心态啊？ 个老公咧，即系当个老婆问佢嗰阵时候就系话：咁如果我而家我嚟到你公司，你会唔会介绍我系你老婆啊？咁样个老公有咁样解说嘅，佢就话。我会当你是普通人咯，然之后带你入房去倾，因为呢佢觉得个公司呢有好多坏人，佢想保护自己。嗱，呢个系个老公嘅解说嚟嘅，但系当然啦，后屘个老婆又发现佢啊，个老公又将啲钱又调嚟调去啊，各样嘢 咁就真系好大件事啦。 佢就觉得喂，真系唔啱数，佢仲话其实佢之前佢老公咧系曾经有过一段难啲、辛苦啲嘅日子嘅，就 系 因为有过病，有 cancer， 但个老婆都陪住佢过，虽然佢哋从来都系分开住啊，个老婆就更加觉得唔对路啊，点解 都系分开住？ 系啊，有 结咗婚都系分开住， 因为抽居屋啊嘛。 哇，咁会唔会佢哋本身呢一段关系就比较古？怪噶啦，已经 嗱唔知道啦，呢、這个就系一个例子啦。但后屘我就话我揾咗啲资料，发现原来咧拍拖选择唔公开恋情咧，都有好多原因，亦都有好多人系咁做噶。 例如 系啦，嗱，例如咧，有人咧就会觉得诶唔稳定啊， 唔稳定， 唔稳定，所以我就唔公开。 唔稳定都结婚， 但系乜嘢嗱？有啲系拍拖啫，一定系 你讲紧拍拖， 拍拖或者结婚，哦、有啲就觉得未稳定，但系跟住就有啲嘅例子就会话。都两年啦，如果都唔稳定嘅话，咁不如我哋唔好拍拖啦。点解你仲系觉得唔稳定？我唔可以见你嗰啲朋友嘅，你去睇波我唔可以去嘅。 大家个中文水平咧就要提升少少啦。 好好好，指教，请指教。 你嗰个稳定系点写噶？ 哦，和字边 咪错咗咯？ 系咩啊？ 佢嗰个稳定个稳就系剔手边嗰个稳啊嘛。 系搵 到 钱 嘅，唔系啊，都未稳定都唔知搵边个，佢咪稳定啊嘛？你以为嗰个就系 stable 嗰个稳定啊嘛？佢嗰个系搜寻啊嘛，搵个 search find 啊，仲搵嘅啫 ，hunting 添啊，佢直情系我未 hunting 啊，我未稳定啊嘛，我梗系唔会公开啦。你嗱呢啲啊。各位姊妹醒睡啦，系咪先？ 但其实有阵时唔系姊妹噶，我睇到一个咧，即系喺讨论区里面咧，位男士就系咁样讲嘅，佢同佢女朋友咧拍咗超过一年拖啦，够胆带佢翻屋企，但系唔够胆带佢出嚟见女，即 系 嗰佢女朋友嘅朋友，佢系一个都未见过嘅。 哦，因为惊佢个男朋友太高质，俾啲姊妹嗒咗。 唔系，那个男仔喺嗰个时候就话：我怀疑我。 我系未被稳定嘅， 系啦，佢觉得咧，我女朋友会唔会觉得我带我出去，因为佢个女朋友嘅赚嘅钱系比佢多嘅， 系啊， 所以佢就会觉得我会 好扎使啊呢啲， 好睇咧，人哋会觉得，即系当人哋问你啊你做咩噶，跟住你就 看间， 系啦，佢又冇讲到自己系做咩嘅，可能相对 睇几多栋大厦，全港咁多栋都系我睇嘅，哇劲咁样嘅， 但我搜嗰栋咯，系广播道三十铺， 系 嗱可能又会唔同，即系佢就话。但佢夠膽帶我去見屋企人， 是 但係唔可以見朋友，最終佢哋係分咗手嘅， 啊、 因為個男士始終都會覺得你係睇唔起我啊， 是 你係擔心人哋點樣睇啊，即係呢一啲係會大過你愛我咯。 會㗎，我有聽過，我有個 friend 咧，佢識咗個男仔咧，佢都真係唔敢帶佢出嚟住，因為點解咧？佢喺度即係擔心佢話佢就比較粗魯。 系，同埋咧就即系你知啦，佢咁啱咧，佢啲朋友咧就即系全部都系嗰啲起码都大学生嗰啲嚟嘅。虽然已经冇话呢个世界上咧大学生就叫知书识礼啊，真系冇讲 冇啊，真系冇分类。 但系佢自己又暗砍就知道咧，咁毕竟如果你系嗰、那个即系嗰个层级咧，你可能啲话题啊，或者你哋嗰啲见面嗰啲嘢有啲唔同嘅。 但系佢系出于保护啊，即系唔想个男朋友有唔好嘅谂法啦，定系出于保护自己咧？ 其实就真系好难， 真 系 好 难。 唔系 你点样分到啫？你当你话你要保护个男朋友嘅时候，咁即系意味你知道咧，佢可能会出丑、 嗯， 你想保护佢。咁当你觉得佢会出丑嘅时候，咁咪你即系自己都觉得佢丑啦。 系你都怀疑紧佢嘅能力啦。 系啊， 所以就好好难啊！呢啲咁嗰啲叫咩差距啊，太大啦。 系啊，即系你阿妈嗰阵时候，哎，阿卓沙天唔喺度啦，唔记得咗佢个家族咧，边个啊？嗰、那个阿梅根啊？ 哦， 梅根 系 美国嗰个演员 啊， 系啦，咁佢可能都曾经喂，即系演员，可能喺我哋心目中就话明星啫，对嗰啲皇室贵族嚟讲，你觉得搞错啊？ 戏子，做乜戏 子 咁样？ 系啦，可能嗰阵时佢老公系边个啊？即系威廉定系咩啊？ 哈利王子， 哦，哈利啊，亨利系咪即系？亨利即系哈利，系啦系啦系啦，哈利王子。咁佢可能佢嗰边都会谂紧带唔带女朋友翻去见阿皇太后嘅，系啦，可能佢都会有呢啲唔够胆公开恋情嘅，但好在佢哋冇事。 哦， 系啦，如果唔系就真系中招。 跟住而家到而家，就算结咗婚咁耐，个小朋友都出埋世啦，都仲有好多人会有一啲嘅咩？ 系啊，好多新闻嘅真系 各样嘢咁，可能同佢个身份同佢个背景都有关 系。 系嗱，另外一个咧就会话另外一个原因啊，就唔介绍个女朋友出嚟，呢、這个就系男士嘅，就系、是、大男人主义。有一啲人咧就会话啦，喂，我话事噶嘛，我中意几时带你出去见我啲朋友就见，因为有阵时咧男士都会惊呢个女士，明明我哋一班喺度睇紧波，哇，好兴奋咁样啊，你无端端讲啲嘢完全唔入流嘅，又唔识嘅，即反而会觉得尴尬咁样，系啊。不过我觉得我都算好彩嘅，喺我认识嘅朋友圈当中咧，即除非好似阿豪姐你头先讲嗰个例子咁样啦，换到下结咗婚几年我都知啊，咁样 系 好似你，因为唔多咁。咁样嘅界别，即系唔够胆带埋你隔篱嗰个出嚟一齐聚会嗰啲，我遇到嘅就相对嚟讲少嘅。 但你有冇遇到一啲你哋啲朋友嘅另一半呢、啊、你见到都心都寒一寒，哇！其实你带佢出嚟都真系有啲风险嘅，真系有冇遇过先？咁佢系边方面嘅风险啊？ 你揞晒面， 佢系属于正到爆，所以惊大家狂风浪蝶嘅风险啊？定系佢个人霸道到爆？所以你会觉得搞串个 party 嘅风险啊？ 臭嘅佢个人嘅系啊，即系人身体发出嚟 臭嘅 咁。嗱，我会话一个身体发出嚟都好啲，脾气唔系太好， 通常都系、 那個、臭， 通常都系咁。 有试过即系一班即系嗰啲兄弟嗰啲咁样啦，带咗个女士出嚟咁样啦，就系呢个女朋友咁啊，大家永远第一次。 阿、哎、嫂啦，阿嫂 系啦，一定系好礼貌咁样噶嘛。啊，长期黑面嘅，即系已经系即系，你知第一次见，永远都嗱，唔好讲，即系自己都知自己衰啊吓，即系自己踎低先，戴个头盔，可能有阵时自己都会讲嘢多嘅，系啦，所以永远都系即系好礼貌、好简单咁样。佢真系好冷淡地，嘢都唔讲喎，识唔识啊？即系嗰啲咁样咧，全餐饭好似冇讲过嘢咁。咁新嘅朋友，你都会想有啲话题啊？你做咩噶？系咯。即喺个位咧，其实嗰盘冷水淋落嚟嘅，咁佢哋就两个就先走先啦，跟住全台即系个咩人嚟噶？点解带佢出嚟啊？即系呢啲说话系有讲过嘅， 所以咪都唔敢带咯。可能下次就唔敢出现噶啦，真系。 下次仲系咪佢啊？ 跟住真系冇出现过啦。系啦系啦，我谂佢自己都知，咦，好似唔 系 好啱数。 系系咯，呢格格不入，真系。 唔系冇礼貌啊嘛，呢啲。 系啊，但呢个例子咧，应该就系最极致噶啦。 系啊，有好多咩性格问题啊，时机未成熟，我觉得都系藉口嚟嘅啫，咩真系唔系几中意咁样， 唔够爱咯，我会话 唔够，其实唔够爱咪即系唔稳定咯， 系咯 稳定咯， 系咯稳住先咁样咯， 系啊，惊尴尬噶嘛，或者一系就佢知道自己长期都系好似嗰啲 A B C 之餐咁样转咯，所以费事啲 friend 出嚟话等等先，呢个系咪上次嗰个 有试过人嗌错名噶， 咪咯， 嗌咗牛嗰个名啊， 咁大胆叫名，通常呢啲情况我真系当我 唔 记得 嗌错，我永远就唔嗌嘅，因为我从来都唔记得人哋啲名字。但系试过有人嗌错咗，即系明明阿豪仔之前嗰个叫系 Lucy 嘅，嗌咗 Lucy， 哇，那个女仔块面黑。 度呢？ 我觉得如果呢啲场合呢，就算你唔嗌名呢都唔稳阵㗎。因为点解呢？如果你以为佢係上次出现嗰个呢，你唔觉意讲句喂，上次我哋一起食嗰啲鱼生呢正唔正呀？我上次几时同你食过鱼生？哎呀，冇扮嘢啦，失哦 ,sorry, 唔系你嚟㗎。应该 全场所有嗰啲小丸子嗰三间呢买晒 晒你。 大丈夫是我啊 ！You very nice， 我爱又爱左 ，You very nice， 两情情啊，两样爱，两情碰掉低过，系一拍拖有咗到拖，两边转左 ，You very nice， 大丈夫是你， 诶，唔计谢谢， 永远在拍拖 ，You very nice， 日日嚟啊，缠住我啊，夜夜嚟啊，冚住我。绝不失拖，有咗到拖， 分不清楚。Oh very nice， 你对我实在系 very nice。 I love you， you love me， 真不错。 我爱你。 Oh oh， 我爱你。 Oh oh oh， very nice。 大我细，大我 大丈夫系我呀。 Oh very nice， 永远在拍拖。 只有神陪住我，踏上灵魂系我。你有咗不分，有咗到拖， 你我你我 ，Oh very nice。 我爱你， 哈哈哈哈，我爱你， 哈哈哈 ，very nice。世界系我，世界系我， 大丈夫是我 ，oh very nice。 我爱右，爱左啊 ，oh very nice。 两边情，同样爱，两边逢缘系我，系一巴拖，有咗到拖，两边线索。 咁啊，等我自我介绍一下先啊！我咧就系桂花田，我结咗婚噶，老公叫我华，仲有两个仔女噶。 唉，好失望啊！我仲以为揾到同类笋盘添。仲有冇得拣啊？ 哦，有噶，我系黄耀祖，我有只狗咧叫摩尼公主嘅。 你系我师兄嚟噶，读演艺噶嘛？我崇拜你 OK 噶啦。 哦 ，OK， 咁你自我介绍一下先啦。 哦，我啊，我青春啦、啊，活力啦、啊，魅力过人，笑容可掬啊！ 咪住先，咪住先。监制，你揾个咩人翻嚟开咪啊？点 解可以仲夸张过我哋噶？ 唔系啊，我好中意听风骚快活人噶，一个礼拜听足七日噶。 呢句咪讲大话咯。 哎呀，唔系话祖祖，我哋可以上网重温听风骚噶，叻仔。 好，剛才听过有周润发啦、叶倩文啦，仲有黄祖贤喎。不过听 得出边个系黄祖贤唱？ 分唔到，都系咁娇俏。 嗰个系佢嚟噶， 真系唔知道啊！ 唔系黄祖贤唱歌嘅咩？ 黄祖贤佢讲嘢都当唱歌噶啦，仙女嚟噶嘛？ 佢我净系中意听河戏已经系得噶啦。 我话如果你真系话第一个咧有仙气嘅咧，佢即系嗰阵时未有呢个 term 啊， 系未有仙气，系啊系啊，好正 啊 真系。 系啊，仲有一个啊，嗰、那个阿边个个老婆啊？ 我實知啦，你坐呢個位咁似講阿桂花田講嘅嘢嘅。 邊個個老婆啊？ 以前都拍好多嗰啲咩黃飛鴻，即係做好打、那個。 關之琳。 唔係。 唔 係。在佢之前有一個嘅。 哦，我要你話十三姨。 是 黄飞鸿电影嘅， 黄飞鸿电影， 我净系得关之琳嘅啫， 吴顺君、 赵敏唔系 张敏， 张敏哦，张 敏， 周星驰嗰个系， 仲有一个嘅系啦， 仲有一 个， 跟住都系拍周星驰啲吴君如咁咯， 喂死我真系唔记得咗，佢嫁咗俾台湾嗰个富商定系唔知乜嘢嘅， 呢啲我哋又跟唔到啦，真系，你试下做个 pat pat 离开咗呢张凳先， 系啦， 因为你一坐咗桂花莲个位咧，你就继承咗佢嗰种嘅就，哎呀，仲。 即係嗰個啦。 你真係知係嘛？仲要係 你係知係嘛？咁出名，好靚女㗎嗰、那個。 係啊， 俾你時間你諗下。 係啊，喂，嚟緊咧東京咪呢個奧運咧，咁佢哋而家就搞緊呢一個叫做火炬手咧傳遞路線咁樣啦。 咁快即係未路線啫， 路線啫未開始啊，未開始嘅。咁咧有幾個點都好得意嘅。咁其中一個咧就係如果我哋以前即係你見親嗰啲國家你一搞呢個聖火巡迴路線嘅時候咧、應該個個爭住話喂可唔可以嚟我度嚟我度咁樣啊嘛。但係佢哋好得意，調翻轉咧，佢哋有啲即係院士咧， 唔好嚟我度， 係啦，佢唔好嚟我度咁樣。 點解？ 佢話點解咧？因為佢話想用一個復興城市咁樣嘅名義咧，即係因為之前受到三一大地震嗰啲影響之後咧，咁好多時候佢哋都會話喂可唔可以即係就復興？咁佢話啦，如果你而家話復興咧，啲人會以為我哋冇事啊。 係。 佢話竟然有幾個即係院士咧，佢哋就話：喂，你咁樣嚟到，啲人會唔會以為我哋已經冇事咧？對我哋嘅援助啦、關心咧就少咗好多，同埋有啲粉飾太平嘅嫌疑咁樣。 係， 所以咧，即係呢個諗法真係與別不同嘅。即係我哋應該要肯定咧，就係唔係個個都中意人哋咁樣，即係歌頌你咁樣。係。好啦，第二個點比較得意咧，就係咁有火炬手噶嘛。係。其中一個想申請成為呢一個火炬手咧，就係呢個熊本熊。 哦。但佢系一只熊嚟嘅， 系啦。 但系佢唔系真系一只熊，佢亦都同时间，因为 佢 系一个卡通嚟噶嘛， 符合到 喺入边。我觉得 佢可以，佢可唔可以申请到咧？ 我觉得佢申请到。 系啦，咁咧呢个熊 本熊要跑几耐啊？一百米啊？ 佢有嗰个分点嘅，即系佢有十几个站嘅。咁所以咧，其实每一个站咧，你都唔使话即系跑到好长咁样嘅。但 系 最紧要你要拎住嗰个火炬啦，咁样。咁然后咧， 佢都好有代表性啊！喺即系熊本嗰个区域度， 但要整只手俾佢咯。 佢本身有手噶， 佢嗰只手即系 拎唔到嘢噶， 拎唔到嘢噶。 系啦，咁咧佢就话啦，根据呢个咧，熊本日日新闻咧就报道啊。熊本县嘅政府咧一早已经向东京奥组委咧探讨意向，就话喂可唔可以俾佢做2020嘅东京奥运火炬手啊咁样。咁对方就拒绝咗啦。 哎呀，阴公咯！ 两个原因，第一，熊本熊不是人类， 系 就同先大家讲嗰样嘢。第二，佢仲好认真咁话，更何况官方资料显示。熊本熊今年只得五岁，佢话唔符合火炬手最少要年满十三岁嘅要求，所以咧就不会获选咁样。 喂，但你谂下，如果佢咧真系有一串咧，都系嗰啲卡通人物，你知好多好劲噶嘛，美少女啊、 哆 啦 A 梦啊嗰啲。 叮当真系做唔到火炬手， 因为佢唔系人添。 唔系，佢只手系冇手指嘅。 系 咁又啱。 嗰阵时已经传说叮当如果猜包剪揼，永远都系输。 输， 佢就系出到揼嘅啫嘛。系啦，咁你点样可以拎到个火炬咧？我觉得好似几有趣，佢真系。真实到一个地步，好似当咗你官方年龄设定得五岁啫，咁样咁龙珠个孙悟空应该得啦啩？ 冇嘅，你想睇卡通人物咪等开幕典礼咯。我真系到到而家 应该都 好期待佢。 系啊，其实你真系好似熊本熊，大家睇睇下，不如你都去嗰度传递。 本周中后期天色好转，天气炎热，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809点，跌91点，成交金额43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884点，跌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850点，跌72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30蚊，升4蚊；盈富基金27.25元，跌1毫。中国平安85.7系跌咗9毫，建设银行6.19跌1仙，小米集团8.99跌5.9，友邦保险72.65跌咗1蚊，汇丰控股63.25跌8毫，中国移动70.3升1.85。汇市方面，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英镑9.92，瑞士法郎7.858，澳元5.452。加元5.809，新西兰元5.138，欧元8.7713，每百日元对港元7.25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057。日经平均指数报20339点，跌261点。港金现价报12260蚊，升15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11.74美元，卖出1312.1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讲啦，观塘绕道方向油塘近住观塘警署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场啦。咁而家观塘绕道方向油塘就慢车少少。隧道方面啦，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啦，而家龙尾就排到管道中间。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咁路面方面喺九龙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多，龙尾康庄道桥底。咁另外观塘道方向油塘近住裕民坊一段都系车多嘅，龙尾就排到牛头角定富街。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方向尖沙咀。最后卫生署提提你不要长时间坐在这里，记得抽时间喐一喐，松一松啊。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依台节目有好多种，敏感时刻系边种 ？Kitty 莫莉，你话女人咩时候最唔怕肿咧？ 我知道我知道，端午节。 莫莉你真系醒咗啊！ 耶、yeah, ，Kitty， 我又问你啊。 好啊， 女人最怕边只肿？ 梗系水肿啦。 搞错，咁你都知噶。 敏感时刻，祝大家端午节快乐。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总有音乐，总有快乐。 无论系屋企、食肆定公众地方，要杜绝鼠患，记住灭鼠战队呢三招啦。一，要老鼠冇啖好食，就要清理垃圾同收好啲食物。二，要佢冇掟好住，记得清除杂物同封实老鼠窿。三，要佢冇路好行，安装鼠挡，封好门脚，堵塞老鼠通道。食物环境卫生署提醒你，食住行三招齐发，就系杜绝鼠患嘅好办法。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 性，唔少人觉得自己嘅感情状况如果系单身嘅话咧，都唔好意思咁讲出口嘅，惊会俾人有一啲奇怪嘅眼光望自己。 我相信不再相信相恋更吸引，然后我今天终于终于一个人，担心都只得心一个人，我嘴角不会为谁留。 许廷铿嘅呢一首歌，正正就系要话俾所有人听，单身冇乜所谓啊，同埋单身咁又点呢？今个星期龙虎榜精选为你带嚟嘅有 Alfred 许廷铿嘅《单数》。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中文歌曲龙虎榜。 系、哎、我打东啊！ 哎呀！咁山张你就打我，碰你山翻东。 哎哟，等阵先，我食糊啊，食你只东。 唔好啊！ 喂，好啦，我哋打牌，你不停喺隔篱叫乜嘢啊？ 你又打东又碰东，而家仲要食东添，我啊会痛噶。 你边个啊嗌痛？ 我咪就系双翻东，东东何远东。 今日风骚快活人有我曾志豪， 有我黄耀祖，点解要咁嘅把声？ 同埋有我东东何远东啊！ 风骚快活人， 要立即变声系咪啊？ 既然都度身订造，现场吓混音制作，不妨有啲变化啫。 咁好啊， 系咯， 我脱离咗配音组好耐啊，系时候要配 音。你做过配音组噶？ 梗系有啦， 仲梗系添，我真唔知道。 你睇个样唔配熊本熊，都系配啤啤熊。 我以为你想讲你个样，你咪谂住你做幕后好啦，咁样系嘛？ 梗系唔会，学你话斋，咸鱼青菜各有所爱。 啱啱， 一张厕纸、一条底裤都有佢嘅价值。 你可能哇。 Yes。 当你需要而佢唔出现嘅时候， 周星驰又出嚟啦，咁样真系 系啊，冇，我仲想讲，系啊，你可能分分钟以前睇过一啲纪录片，都有听过我把声噶， 纪录片啊。哦 即系嗰啲， 你扮俾狮子捉咗嗰只野牛咁样， 嗰啲， 即系你都系哇嗰啲咁样嘅。 唔系，我配合嗰啲星星多利今日学习啦，嗰啲咧 系咩？ 系啊， 即系嗰啲咩哭泣的森林嗰啲啊？ 系即系类似嗰啲动物频道嗰啲咯， 系、 嗯、 啊， 啊有啲卡通片都系我嚟噶。 可唔可以摆一只蜥蜴去交配嗰个情况系点？ 而家同埋佢变紧色嗰阵时会讲啲咩嘅咧？ 变色， 变色龙会讲变色，变色。 卡通片通常都系咁噶嘛。 喺非洲嘅大草原上面， 系啊， 一群嘅斑马而家自由自在咁样喺度奔跑 紧。你试下用嗰把声而家介绍你个题啊！ 大家有冇谂过食饭呢 同平时一样噶喂， 系啊， 冇啊，平时嗰啲粗好啲噶、啊， 有 嗰啲 声出嚟啊， 好粗噶，使唔使攞出嚟 啊？早面前扮粗， 系咁啊，系嘅、 啊。我鞋啫，我哋讲条声带啊嘛， 系啊，粗糙啲好。唔系咁诶，大家唔知成日食一餐饭诶，晏昼会使几多钱啊？ 一餐饭啊，平贵 几廿蚊咯， 几廿蚊好正常啊。 几廿蚊开始有啲难啊， 一用翻你个 friend 咁答咯， 系啊， 系咯， 系咯， 系咯。 食饭啊！ 嗰个系我个朋友个朋友 咁讲啦， 系食饭啊咁样，冇、啊，我今日咧 系钱 咯, 錢咯，我今日睇咗一个饭局价，我都即刻哇好想参与饭局啊！ 嗰啲女星嗰啲饭局啊，我都想参与下，系我又冇乜嘢可以蚀嘅，系咪？ 唔系同阿巴菲特食嗰啲饭啊？ 系啊， 我就同佢食嗰个，哇！你真系唔好恨添啊，真系 点解啊？ 咁贵点食啊？ 系我就系冇谂过咧，原来同即系阿巴菲特去食嗰餐饭咧， 系啊， 即系嗰个钱系要咁多噶。 但系咪做善事噶嗰件事？ 佢背后都系嘅，佢背后都系做善事嘅，咁大家可以去竞价嘅， 冇 错， 每年都系重点主题噶啦。 系啊，我见到今年我嗰餐饭都唔系好贵啫嘛， 系咯， 三千几万港纸咯， 三千几万啊， 三千五百七十万港纸咯， 港纸咋，中几次六合彩都未食到啦。 系啊，同佢洗餐 烂大咯， 咪中几次六合彩。 如果你中20蚊嗰啲嘅话咧，你慢慢计下条数，你要中几多次先 食 餐饭？ 中几次六合彩？可以俾貼士， 係啊，唔係金多寶咪得咯，即係嗰啲好似話， 哇三千幾萬，我開頭諗住咧，喂，如果咧即係你同佢講， 即係平平地嘅話係嘛， 掟個 number 俾你，啊幾多豪仔啊，呢只可以買少少啊，喂咁樣嘅話，可能你都有賺啦，哇！但係三千幾萬嘅話，你真係個心諗住做善事嘅啫， 善事咪同埋可以威威咯。因为啲人通常会话俾你听咧，今年边个有得同阿巴菲特一齐食饭？ 系 系啦， 咁原来仲可以譬如我投咗啦，咁样我仲可以带七个朋友一齐去噶嗰餐饭。 呢啲咪传说中嘅雪姑七友咯。 咁然之后就， 其实我会话你要拣嗰七个人咧，都几难拣。 唔系，你喺嗰度再竞价咯。 啊，哇，收翻啲。 喂，因为你唔系有钱就投到噶噃， 喂，佢同埋成个 package， 即系我俾三千几万港纸系八个人去食啊嘛， 系啊， 咁咪即系大家平均分都系乜嘢？ 都系几百万啫，有五百万啫， 佢上楼我揸手就 食饭。唔 系啊，但 系点解咧？你要带边啲 friend 去咧？真系要谂一谂啊！嗱，你带啲好 sharp 嘅、好醒目嘅，哇！跟住佢哋两个猛咁同阿巴菲特两个喺度倾偈咁样嘅话，咁搞到明明我投翻嚟噶嘛，咁咪我蚀咗咯？你揀啲好蠢嘅， 全部帶阿田去好啊，齋食唔問嘢。 唔係，帶阿田都會講，阿田成日都問呢個咩嚟噶，呢個點食噶，嗰啲刀叉點用，你都可能會覺得尷尬噶嘛，又唔啱數喎。 係， 帶啲咩 friend 都真係要考慮過啊。 唔係，不過唔緊要啊，好似我咁，即係如果我豬嘅，我帶啲勁啲嘅隊友去， 未顯得你更加豬咯。 唔係，我可以聽到好多嘢噶嘛，因為咧其實餐飯咧就唔可以直接問佢攞 number 嘅，亦都唔可以問佢攞嗰啲咩 tips 啊，佢嚟緊有啲咩 project 嘅。 即係唔想食啊！ 唔係，但係你會聽到佢哋啲交流咧，即係可能你分分鐘聽嘅嘢，你仲學得多嘢。 但係你第一樣嘢你要自己夠聰明，你要夠醒先得㗎，唔係人哋講啲咩你都袋唔到嘢入袋啦。 咁咪是但咯，橫掂我嚿錢就使咗㗎啦。咁投得嗰啲人都咪當真係做善事咯。 呢、這個就三千幾萬啦，有冇話有冇其他嘅即係咪 artist 朋友啊、名人啊，即係定係淨係得呢一個飯局可以你可以競投 嘅 啫？ 嗱，佢嗰個飯局咧，譬如今年咧，我先睇到咧，佢有啲。即係有啲閒散嘢嘅，譬如你可以跟佢食巴菲特嗰個 menu 啦，佢中意食個咩牛仔扒啊，咩櫻桃妹唔知咩餅啊，諸如此類啦。咁但係咧，我就記得咧話有一個富豪咧投咗，之前有一個係中國嘅手機富豪投咗嘅，咁跟住咧佢話有啲咩著數咧，有啲咧就係同佢傾完之後，有一個又話好出名係巴西嘅做投行嗰啲咧，即係其實都係行家啦，但好明顯就梗係向佢學嘢啦。佢同佢傾完偈之後，你入咗巴棍度做咯。 哦，直接开去咗巴运度做，因为对方都想识佢，可能喺个言谈里面呢即係互相挑机呀，即係可能大家讲啊，我觉得特朗普都系唔知个经济爆硬㗎啦，咁可能啊大家觉得有啲料到喎、啊。 係你就帮我睇南美洲啦，咁样。 係啦，咁佢就可以当系 interview。就入咗巴棍里面度做几巴棍、 啊。我先喺度諗，就算我有个三千几万我使啦、啊。我同佢我 sell 我自己有啲咩长处呢，我諗唔到。哦、即係会唔会令到我之后啲乜嘢嘅商机我諗唔到喎、啊、你諗唔諗到啊豪仔。 咁即係其实三千几万嚟讲呢我就唔会攞 就唔 会攞 食 饭 嘅。 我 哋啦。 自己代起佢好啲。因为 我真係食咩嘅 呢，仲要有一个呢，因为我睇到呢，我真係如果佢送呢个嘢俾我真係呕餐血真係。佢话有个富豪佢得到个中谷系咩呢，即係佢喂巴菲特同你食完嗰个午餐呢你有啲咩得着。 係。 佢同我讲咗唔好做自己唔熟悉嘅嘢，唔好沽空，唔好立乱借钱。 我呢啲我谂买佢本书，佢可能都会讲噶、哦。 你唔使问巴菲特啦，你问阿爸都会同你讲啦。阿仔啊，唔熟唔识啊，唔好、啊、做你唔熟悉嘅嘢。阿仔唔好立乱借钱啊，好危险噶，借钱系咪先？唔好沽空。 阿四叔退休都有讲到类似嘅嘢，我都要喺节目度同大家免费分享咗。 不过可能咁样，即系佢几千万，佢嗰啲金句就唔会全部讲晒俾你听。 系， 如果我哋免费听到，佢以后仲使投嗰餐饭啫。可能佢有啲暗砍劲嗰啲嘢嘅。 系，可能真系会有啲留一手啊嘛。可能如果中国人都会 系啦，可能巴菲特真系同佢讲话唔好借钱， 系 要借金啲。系啦，佢唔讲嗰句，系话唔好沽空，要沽到成个国库都空，系啦，佢都可能隐藏咗咧，系咪先？ 系，但系依餐饭都真系花费不菲啊！ 都食咩嘅咧？巴菲特真系 唔系就话佢系喺纽约咧？佢话佢哋有一个好出名嘅扒房，咁里边咧就有啲咩牛扒啊？其实都系扒嚟嘅啫，老实即系睇下你究竟你本身即系有几讲究咯。 总之我去嘅话，提自己千祈唔好饮大。饮大咗更加唔记得佢讲过啲乜嘢添。 系啦，唔系咁你顾住食嘢定听佢讲嘢？ 咁 跟住佢讲嘢啦。 系啊， 我平时去再去嗰间嘅食牛扒嘅话，我唔使俾三千几万噶嘛，俾得起噶嘛。 系啊，真系唔使俾咁贵。 同埋或者听唔明佢讲嘢唔紧要嘅，你同我影多几张相， 系 拍多几条短片。喂，可能真系一年里边慢慢搣噶。巴菲特有讲嘢啦，咁样可能又有点击率咧。 即系你会唔会觉得，如果你去到嗰间铺头度，或者你同个咩即系商人喺度握手嘅时候咧，佢张卡片？可能印咗佢同巴菲特食饭嗰张相嘅咧，跟住你谂啦，究竟呢个卡片系你定巴菲特嘅咧？然后呢个可能又令到你觉得个信心大增。 喂，你知唔知攞到张卡片都已经好威噶啦？有时 都系，我都觉得系。 即系你身份象征嚟嘅，你咁容易可以攞到啲什么主席啊、总理啊嗰啲卡片嘅咩？ 譬如好少人攞到我张卡片嘅。 你有印嘅咩？ 唔系，因为啦，好耐公司都冇帮我哋印，所以 我系咩？你哋有卡片噶？ 我公司冇，我自己有印嘅，但系公司冇 印， 好耐冇印啦。 I'm topless, walking in the front line with no ammo. I know I'm a kid shot, but I still go though. Go hard, go hard, go hard in beast mode. Yeah, yeah, yeah, yeah. All I wish the clock be ticking in slow mo. Hey. In the room with no exit, not expecting things to be like this. Yeah. Time keep passing by, I'm just gonna slowly close my eyes. Can't be fun out, I'm a dude. Just hoping you'll be good. Come back to my life, come back to my life. Live up, yeah, live up, yeah. Cause you're mine, oxygen. Live up, yeah, live up, yeah. Cause you're mine, oxygen. Live up, yeah, yeah. Dive so deep in the ocean, yeah. Ain't no life as protection, yeah. 100 meters down below. Even when it's 100 hours long, nothing matter anymore when I went down there. Staying by my side, we can conquer, yeah. Maybe I could be your Aquaman. Underwater, we could travel everywhere. Riding on the road, ain't got no traffic light. Yeah, yeah, yeah, yeah. Vibing out all night long, be my Mrs. Right. Mrs. Right. Deep in your shadow to dive. Watch you to breathe in my life. Cause I live off ya, live off ya, live off ya. Cause you're mine, oxygen. Live off ya, live off ya. Cause you're mine, oxygen. Live off ya. 嗱，真系唔好乱学，即系人哋个样同你个样唔一样， 系咩？嗰个人好靓仔噶， 佢靓仔啦 ，Jason Wen 啊，佢嘅新歌 Oxygen， Oxygen， 你快做呼吁啦！ 我做呼吸啊，我唔系做呼吁。 好明显你要啲纯氧啦，你就 OK OK。喂，但系呢个呼吁咧，啱头先阿东东 咩啊？ 因为头先你话你系做配音噶嘛， 系 你系咪自问声演技巧了得？ 几好噶！ 扮乜动物都得， 可以噶。 啊，系时候演技大爆发咯！参加小广播元大招募啊？点解咧？我哋有一个玩玩星期天嘅不得了剧场啊，不得了啊！机会难逢，万勿错过啊！咁咧，如果你可以即系即系其实就系请一啲配音可以扮到嘢嘅， 佢哋会参与广播剧嘅。据我知道啊， 系啦，冇错。如果你成功入选嘅小朋友咧。你可以得到呢个暑期广播剧嘅训练，仲可以参演呢个不得了剧场。 系 嗱，即系你可以话俾大家听，要配音系咪即系都要有学习技巧咧，都好艰难嘅。 要啊，又要口齿伶俐，仲埋要睇稿睇啊。不过佢呢啲广播剧好啲嘅， 系， 但要学下点样用声咯。 你平时你录电视嘅话咧，你又要点谂下点样对嘴啊嘛。 系啊，哇， 是但呢个唔使嘅，广播剧嚟嘅。 系啦，但系可以扮声啊嘛。 系， 同埋你平时就咁屋企自己玩嗰啲唔算嘅。如果你参加我哋呢一个咧玩。晚星期天嘅不得了剧场咧，喂，有专业嘅即系广播员咧，会教你点样可以做广播剧。 喂，我有份、啊， 就系你啊， 你啊，嗰啲其中一个，据我知啊吓，你都有啲份啦、啊，你唔知咩？ 我冇份好似， 你都有啲有份参与噶，据我知。 唔使紧要嘅，一定冇我份嘅。 哦、啊，唔使惊，咁即系跟住啲小朋友就话，咁唔好嚟咯。 系啊， 系啦，嗱，咁我哋招募嘅年龄咧，包括有小一。去到中三嘅学生 系 啦，咁啊，所以呢个年龄层都好大噶啦 吓。 咁啊，截止日期咧就由而家开始咧，去到6月16号，去到6月16号嘅。 点报名啊？ 非常简单啊，只要你浏览呢个港台啊第二台嘅网站， 香港电台第二台。 系啦，你可以 download 个报名表格啦，填妥之后咧，嗱，最紧要系呢样 咩啊？ 连同一分钟嘅声带， 嗯， 系 就咧附件电邮去到我哋呢一个咧 ，R two 真系 R 个 R 啊 ，R two Sunday。@rthk.hk 咁呢个一分钟嘅声带内容咧就包括自我介绍啦， 系 今次要招募嘅即系参加今次招募嘅原因啦，即系其实等于面试一样咧，点解请你啦？系啦， 我会话要做啲准备嘅，不过唔好太有压力，因为其实都系一个嘅机会，即系唔容易得到嘅机会嚟噶。即系咁，我知佢哋都要有唔同嘅面试啦，跟住咧会有唔同嘅班啊，俾佢哋上嘅呢个暑假嘅时候，跟住咧其中一堂系我上嘅，因为佢我知道系 咪啊？ 系啦，即系点样用你把声音去演绎咯？咁我都系一个演员嚟噶嘛。 咁、我知啦， 咁有一个 DJ 啊嘛。 你咁样讲完之后，啲人咧全部咧嗰、那个参赛嗰个声带就咁讲噶。我系陈小文，我要参加，因为我好中意黄耀祖。 系咯， 讲完，拜拜咁样。 一分钟唔够啊，唔够诚意啊，嗱，要个内容系乜嘢咧？大家上翻我哋个网站度睇啦。但我都会觉得呢个一个几机会千载难逢嘅机会嚟噶， 又可以入嚟睇下。 但唔系个个都有嘅，我哋名额有限嘅，所以就话如果你咧喺你嗰个声带里面咧，真系花啲心思，我嘅提议啊吓。好好介绍究竟你是一个乜嘢嘅人， 系 系啦，唔好太行货嗰啲咧。我中意游水，我中意乜嘢？介绍多少少你系一个点样嘅人，俾我哋认识你多啲嘅话，机会又大啲啦。 可唔可以请动物界嘅东东同我哋配用蜥蜴嘅角色去介绍自己？ 蜥蜴比较酷， 系啦系啦系啦，可唔可以 大家快啲嚟报名？ 蜥蜴仔咧咁 系啊。 大家快啲嚟报名 啦！咪觉得都几好玩啦，系咪先？ 好好玩啊，直头我觉得小朋友学咗呢、這个，对佢日后喂对佢嗰啲中文短讲啊嗰啲咧系好有帮助， 同埋自信嘅表现啊！即系我会话咧，譬如入咗电台，譬如我有做过玩玩星期天啦，即系嗰阵时做咗一年，你见到嗰啲小主持咧。佢哋唔認識乜嘢係廣播啊，但係佢哋亦都其實唔係好認識到爸爸媽媽或者一個成年人工作係乜嘢嘅一回事嚟㗎嘛。當佢自己 即系年纪少少嘅时候，佢要知道啊，我要去一个面试，咁我要有啲咩嘅准备呢、啊、或者之后我要有份参与一个广播剧，我要上 workshop 嗰啲工作坊，有啲咩准备呢？好似俾佢咧早少少知道，但系冇压力底下，知道其实大人嘅生活啊、工作是如何嘅话咧，其实对小朋友嚟讲一定系开咗眼界 嘅，即系对你日后升学啊、求职啊、择偶啊都好有帮助。 梗系啦， 系梗系啦， 求偶都有帮助。 系咯，我已经讲咗择偶啦。 所以头先就系你嗰啲蜥蜴嗰啲咧， 就发出声，因为成日都要蜥蜴。喂，今日系咩？我哋有个呼吁，要呼吁下。 系啦，头先个呼吁就完咗啦。另外仲有一个呼吁咧，就我哋晏啲就会有呢个人人赞我，我赞人人咧。咁我哋有特别版㗎嘛，我哋今次嘅招募对象就係登登 发型师。 係冇错。请问你有冇相熟嘅发型师？如果你有相熟嘅发型师，你有冇啲好想称赞佢、欣赏佢、赞美佢嘅呢？ 好喺边一度呢？点解要赞呢？即係可能有啲係剪过一次嘅啫，或者你有啲係你剪过一次之后呢，你就发觉我个头我愿意一世我都交俾佢。喂，好大信任嚟㗎。 係啊， 呢 个 真係不得了。 大家都应该有啲固定啊、指定啊、特定嘅发型师啦。 我嗰个用咗十几年㗎啦。 十几年 啊。係啊。 佢同你剪就真係抵就係。 點解啊？ 快剪完。 我仲叫佢偷薄添嘢喎，係咪？ 哇，好男人 最 痛啊！ 做你生意就唔抵啦。 真係唔抵啊！我又懶喎，咁耐先嚟剪喎。係咯。但每次頭髮又多又硬又密喎，真係。 同我哋上次呢，上個禮拜四嗰按摩師一樣呢，都真係可遇不可求啊。 係 係。真係啊，你有好多個嗰啲按摩師喎。 哦，係啊 ，OK 啊，上一次都有分享啲啦。今次呢，我哋啊，人人聽我真人人呢，就係你嘅髮型師。会话唔单止系发型师嘅，有阵时你到发型屋咧，譬如帮你洗头嗰个哥哥仔啊、姐姐仔啊，又或者有啲姐姐斟茶俾你嗰啲咧，哇！即系我会话成个服务嚟噶嘛，就算系佢哋 reception 咧，有啲朋友咧真系好有礼貌噶。咁如果你觉得咧，我真系要赞啊，唔赞唔得啊，或者譬如我细个咧，我喺个屋村咧系有17楼，啊唔记得咗佢姓咩添，佢就喺楼梯口帮你剪头发噶嘛。即系如果你有啲咁样嘅经验，咩都好咧，同发型师啊有关嘅salon有关嘅话咧，都欢迎你而家就打电话俾我哋啦， 系啊，冇错。好啦，咁啊，嘟嘟嘟嘟嘟， 我要讲埋电话号码先， 18723888，18723888，嘟嘟嘟嘟嘟嘟嘟。头先有个游戏，好似你好想介绍， 系啊，有个 challenge， 都同你 个头 有关噶。 系啊，咁咧佢就系话诶，其实英文咧就好简单啫，就系叫 get that money challenge 咁样。 系啊，攞嗰啲钱， 攞 钱 嘅 挑战。 咁啊，点样攞到呢个钱呢？就系只需要咧有一道门或者一埲墙，然之后有张信用卡，然之后咧当你讲咗啊黄耀祖你要几多钱，你话啊100蚊咁样。嗰张信用卡咧就会放手啦，即系有个人揸住信用卡咧， 高 放 手 咧，然之后喺高位嗰度放低，然之后你就攞个额头冚到落张夹到张信用卡黐翻喺度咧，咁你就可以攞到嗰嚿钱啦。 即系斜落嚟啦，张信用卡就你就攞个头冚落个门度， 用你个额头去截住张信用卡， 系啊， 截得住就叫赢咗呢个 challenge， 就赢咗啦。 咁你话要100蚊咁样，边个俾噶？ 唔系 挑战你嗰个 人，挑战嗰个咯，即系佢就系即系觉得你唔得嘅咁样。 我哋试下咯。 但系我唔明点解佢要即系嗱，如果我哋用广东话去翻译头先嗰个游戏，好简单啫， 系 冚头埋墙， 冚头埋墙咯，系啊，其实 点解冚头埋墙咧？ 系唔好？其实我谂呢个咧，真系嗰啲 challenge 咧，有少少去到无聊， 系无聊 啊， 玩嘅。 但系咧，呢啲就又话亲子活动咁样咯。 头先阿祖好醒目，我都第一时间咧，即系望一望我哋直播室咧，我哋有啲隔音棉噶嘛， 唔冧嘅，原来 唔冧 噶，冇。 但系你谂下头先阿东东开头建议大家咧，你搵埲墙或者搵道门，好远个墙同门， 唔系一样系硬。 喂，道门系木啊，起码可以。埲墙嗰啲石屎喎、 啊，咁啊系。 我 咁先 摸任何一埲墙，我都唔想。 同埋咧，我会觉得咁样啊，佢唔够直接啊，即系信用卡同埋嗰个金额咧，佢唔系直接挂钩。如果俾我咧。你话要俾几多钱，我就攞佢几多钱出嚟。譬如话100蚊， 5蚊银你咪大镬，你一盒落去 一声就跌落嚟。 咁你5蚊你就唔接受挑战啦，即系你可以话100蚊。 100蚊会飘噶嘛，未必可以。 攞咗100蚊 住飘， 仲 难 啊！真系咁样冚落去。 唉、 哎， 不如改一下啦， 100蚊就攞口担。 系 咯， 我就系 咁， 系 啊，咁 样。但系担啲 challenge 但系你用担咧失败咗，冇乜惩罚嘅味道啊嘛。 唔系啊，我拍咗片，然之后摆咗上网噶。 即系我觉得佢而家最变态咧，就系你嘅牺牲咧，就系你可能攞唔。到之餘仲會傷到個頭啊嘛，甚至乎你攞得到都會傷到個頭啊， 仲會俾人取笑 咯。我對於呢個挑戰咧個信心唔係好大，我覺得我傷到個頭嘅機會太大，但係攞唔到嗰張信用卡機，即係個機會係近乎零㗎。 唔係，我覺得你有著數多啲。 點解啊？ 因為點解咧？相對地咧，你係要等嗰個銀紙飄落嚟。 多啲时间你先冚落去噶嘛。 因为我重心低。 唔系因为佢距离远啊。 哦， 系啦，系咪先？佢有排先跌落嚟噶。 但系都几好笑啊！我搵人拍少少，同我哋嘅听众分享下。 你试唔试啊？ 可以哦。 系咯，好咯，把砰撞到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邓永盈报道新闻。位于大角咀举树街嘅市建局地盘发生工业意外，一名男子受伤，清醒送往广华医院。事发喺朝早大约九点，涉事嘅47岁工人喺地盘一个两米高嘅平台堕下受伤。政府向合資格人士派發4000元的關愛共享計劃。有報導指，在職家庭津貼辦事處聘用的外判員工投訴處理程序混亂，又指市民收到確認短訊不代表已經入齊資料。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說，目前收到340多萬份申請，並已經發出通知，若果未收到通知，就要在6月30日之前跟職津辦聯絡。他又說，職津辦未來會用更多精力集中處理付款，預計每日付款個案達到16000個，目標在年底前完成相關工作，將款項交給市民。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再舉行特別會議，討論逃犯條例的修訂。保安局局長李家超說，要求請求移交一方保證的事會寫入雙方協定當中，是有法律效力，協定內容亦都會呈交法院。他又說，政府所作的行政聲明會在立法會公開，並放在部門的網頁。多名民主派議員關注涉及公平審訊、無罪假定等人權保障只是行政指令，質疑並沒有法律效力，又說港人對內地的司法制度沒有信心。李家超回應說，特區政府只是處理內地最高人民檢察院的移交申請，政府聽取不同意見之後作出現有安排，希望令大家安心，同時可以處理嚴重罪犯。中國女訪問學者張瑩穎在美國被殺案，今日在伊利諾伊州的芝加哥開庭，首先進行陪審團成員的最後輪選，預計整個審訊需時2個月。案件的陪審團成員篩選工作去年年底已經展開，大約有70人進入開審之後的最終輪選階段，控辯雙方律師將會對候選陪審員提問，最後選出12人和6個候補的陪審員，預計需時1至2星期。據報張瑩穎的家人上個月已經抵達芝加哥，他們接受訪問時說，希望犯案者得到最嚴厲的刑罰。控方尋求判處疑犯克里斯滕森死刑，他面對的控罪是綁架導致他人死亡。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下午和今晚的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局部地區有雷暴，下午短暫時間有陽光，吹和緩的西南風，風勢有時疾勁。展望未來一兩日仍然有驟雨和雷暴，本週中後期天色好轉，天氣炎熱。現在氣溫29度，相對濕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807点，跌93点，成交金额441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84点，跌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850点，跌72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30元升4元，盈富基金27.2跌1.5，中国平安85.75跌8.5，汇丰控股63.2跌8.5，建设银行6.19跌1仙，小米集团8.97跌6.1，友邦保险72.55跌1仙，中国移动70.5升6仙，工商银行5.62升2仙。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08.14，瑞士法郎0.998，澳元0.695，加元1.35，新西兰元0.655，人民币6.903，英镑对美元1.265，欧元对美元1.119。日经平均指数报20320点，跌280点。 港金现价报12,260元，升15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11.96美元，卖出1,312.3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隆重推出， 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小广播员大招募。 自问扮乜似乜， 声演技巧了得嘅你， 系时候演技大爆发啦！ 成功入选嘅小朋友仲可以参加暑期广播剧训练， 详情可以浏览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网站，下载报名表格，填妥之后，连同一分钟嘅声带，电邮去到 r2sunday@rthk.hk。 截止日期6月16日，大家把握时间啦！ 超市超市买餸啊，清单记得带，买嘢食时要睇住啊，唔好乱咁买。屋企煮饭份量要谂清楚，食完晒唔好煮咁多，清洁就个个笑呵呵。食正餸记住包好算好，注意食用限期。米做大晒鬼， 厨余减一成，米做大晒鬼啊！识食为香港。 赞我赞 赞 赞 赞 我赞 我赞 我赞 我赞 我赞我赞 好啦，人人赞我咧，今日就要同大家招募一下咧发型师。你有冇一啲咧你相熟嘅发型师咧，或者你剪过一两次，你已经觉得好赞啊，手势好啦，细心体贴啦，或者风趣幽默啦，多嘢讲啦。 系， 因为你知而家发型师咧，佢唔系净系照顾你个头， 嗯、 有阵时仲会照顾埋你嘅心灵嘅。 系啊，我真系 见好多嗰啲特别太太咧，即系佢剪头发嘅时候咧，直情好似咧等于即系每一两个礼拜或者一个月一次咧，扫心事家庭咁样咧，尽诉心中情。我又要同你讲下，我琴日又同老公咧嗌交啦，我上个礼拜去边度滑雪咧咁样，我喺隔篱等嘅时候咧，听唔少嘅。 啊， 哇！啲发型师咧真系细心体贴，哎呀咁衰啊，哎呀又整亲只手，，哎呀你真系要小心啊！所以好嘅发型师，简直就系帮你整理埋你嘅情绪嘅，真系。 系、 啊，我要赞我个发型师 Stephen， 系啦，其实我跟 Stephen， 我跟住 Stephen 十几年嘅咧，应该有。 你有冇 text 佢叫佢开呢个？ 我冇啊，佢飞咗，佢放紧假，佢咗澳洲啊。咁但系咧，我最中意佢有一样嘢，即系当然啦，佢好细心嘅，佢知道你适合咩发型。总之你交俾佢，我就放心啦。但另一样嘢，我觉得唔系每一个发型师做到，而佢做到嘅咧就系、 是、冇笑你， 笑我啲咩啊？你又笑咩啊？何远东，你自己都忍唔住、啊。喂， 佢笑到个样咧， 唔系、啊，我系企喺你嗰边一齐喺度指责 你好似一只蜥蜴，见到有两只蚊喺你面前俾你嗒咁开心、 啊。你忍咗你， 系啦，条 你真系条你。你我好想知啊！ 但我知道我讲埋出嚟咧，佢又笑我噶啦。我中意我个发型师快。因为咧佢系佢我因为其实佢嘅 冇笑啊， 佢嘅客人系好多嘅，平时一日咧会做可能系十几个客人咁样嘅，有啲你知又要染头发啊、电发啊，好多时间噶嘛。但佢系唔需要咧 reception 嘅姐姐帮佢处理事，佢自己佢话我最知道啊。譬如我有而家有三个人嚟嘅，第一个就豪仔，第二个就桂花田，第三个咧就系东东咁样。阿豪仔佢嚟剪头发，大约我要几多时间？阿桂花田咧又要拉直啲头发，又要染发，又要几多时间？佢最懂得系点样安排啲。时间啦，所以佢自己系做埋呢一个岗位。我每一次去剪头发，包括埋洗头啊、剪头发嗰样嘢，我就好少话要电发啊，定系做 treatment 啊，定点样啦。一个钟头之内，我系一定走到嘅、 嗯， 而且我系唔需要有额外嘅时间系坐到喺度要等嘅，即系要 keep magazine 啊，唔使。总之一个钟头啦，我预一个钟头，我就一定会好好咁样可以享受到佢有两个 junior 帮佢帮我做洗头啊咁样。 两个 junior 系咯，哇，四手啊！ 想话俾你听咧，佢个发型师好有。 有特权俾个 VIP。 唔系， 保证 佢有两，佢有特权，佢有两个 junior 啫、啊。咁就轮流做嘅，唔系有四，唔系有四手洗头嘅。 我 即系 我即刻谂，四手洗头，抢 按 头， 仲可以 按 埋 个膊头，真系好快脆地搞掂，唔使我等。我又可以預時噶，但我有陣時咧，即係以前試過一啲咧，哇！你真係喺度等等都等咗成粒鐘啦，跟住你剪又剪一粒鐘，但佢每一次都好似嗨喺你啲邊，跟住又傾下偈。我唔中意，你知我最怕人慢噶啦。佢、哦、我喺呢一方面我同佢好夾。 咁你好難剪得慢嘅。 點解咧？ 因為爽啊嘛，你要求又明確， 係啦， 快脆。 同埋我三個禮拜最多三個禮拜，我一定去自己一次。係 咯， 係咁會靚仔啲嘅。 你咧，你讚你讚邊個？ 我都讚我。其實我個髮型師喺我屋企樓下嘅。係 叫咩名？ 阿 蘇, 阿蘇或者阿 L 啦，即係兩個都好好嘅。 係 好在係咩咧？你都知啦，我啲時間咧係突然間 有 就有係啊，即係好突然嘅。咁佢哋咧每一次咧都可以即係整理到個時間俾我。即係我有時咧收咗。都係 曬佢 VIP 啦，隨時可以嚟。俾人哋打遊擊咧， 隨時中到我入翻佢，咪 咯入 曬 啦！ 我頭先企喺你度 噶，知噶， 我要拍劇啦，我唔得閒啊，所以 我 哋明 佢 講， 我淨係得咧依九個字咧可以落嚟剪頭髮嘅啫。哦，得你落嚟得噶啦，我哋會即係整理到成件事。同埋咧，最好係咩咧？如果真係唔得嘅話咧，佢亦都會叫同你講，喂，真係唔得，你唔好嚟住啦。咁唔會咧叫你坐喺度等啊嘛。 係 啊，等係好論盡嘅一件事。 係啊，有時即係发型师即系你话大佬啊，即系大佬，即系剪多一个客咧，赚多一个钱噶嘛。咁真系明白嘅，咁但系咧等又真系好闷噶。 安排时间呢一个，如果做到好高分哦， 系好高分哦， 系 啊。 咁我就赞咗几个发型师咧，一个 Louis 啦，一个阿 Jo 啦，咁仲有最近一个新相识嘅 Helen 啊，但系佢男仔嚟嘅， 系 系系。咁咧佢哋不约而同都有个咩嘅特点咧，就系唔嫌我烦啊。 哦 ，Helen 咧因为剪咗两次未知我烦住嘅，咁咧之前 其实我都剪半次咧已经觉得你烦，仲密哇。嚟紧就问， 因 为 你知唔知 嗰个 烦系咩咧？我每次我都唔识 gel 头啊嘛，咁、哦、咧我每次咧都喺佢哋剪完之后，我都问佢，其实咧譬如呢个 gel 咧泥啦、胶啦、发蜡啦，诸如此类点样整啦？ 真系会， 佢哋每一个咧都会由头到尾咧同我示范一次咧，喂你咁样整，咁样整啦，咁样吹啦，跟住咧我连头都唔识吹咯，我话呢头先个手势点咧？你知唔知佢试过有几次咧？佢哋都话你吹一次俾我睇啊！我吹一次俾我睇，我话喂冇啦咁样，跟住我话系咪咁啊？佢话咁咪唔啱咯，咁样咧由头到尾又再做一次，去到最后咧，终于一个弃咗户咧，佢就话得啊得啊， 你唔好再嚟啦，我唔做你生意啊，你太 烦。我以后咧帮你剪嗰啲头发咧，你唔使点识吹都得噶。咁、哦、所以就全部而家嗰啲短头发啊，嗰啲咩 all back 啊，诸如此类嗰啲咧，佢话你就算唔系几识吹都可以搞得掂。所以佢有耐性，同埋佢肯咧花呢啲时间嚟教你系好重要 嘅。连你啲咁烦嘅客人，佢都愿意做。 系啊，所以 真系要俾个赞佢。 佢個頭其實都唔係好難， 唔難啊， 係 密啫嘛， 有問題啊嘛， 係啊，我都覺得係人有問題。 係啊，我粗啫嘛，啲頭髮又硬又粗。 好啦，我哋聽聽眾電話。 Hello， 你係邊個？ 1872388，繼續歡迎大家打電話俾我哋噶嚇。你有髮型師想贊都可以打俾我哋。 咁多位主持人，你哋好。 Hello， Amy， 你 好 啊 ，Amy。 係 啊。 我贊咧就係喺葵涌有一間髮型屋咧，就係兩姊妹開嘅。係係。咁我平時都去剪頭髮，咁因為我。順便翻中心度做義工時就路過就幫佢揾佢幫佢剪，咁但係剪開頭髮嗰時就傾開，我今日做嘅義工就要幫啲老友記剪頭髮，咁佢就話嚟啲人問我啲嘢，跟住我話有時剷啲頭髮都後面個頸嗰度咧我都驚嘅，同埋耳仔邊一位我都佢話。咁樣啊，不如咁啊，你介唔介意我有啲舊嘅工具，啲已經係佢話我送俾你，同埋你得閒咧就點樣點樣練熟隻手，啲我唔係成日剪嘛，啲佢都明白我係幾個月先去做一次幫人剪。 哦， 咁佢就話你就要練熟隻手，你想有時你都你幫你做義工啫，但係你要想出嚟嘅效果係好嘅。 係啊係係。 咁我都認同佢個講法，咁我咪所以佢俾啲工具我就收咗佢，我同埋喺呢度多謝佢，即係佢而家可能佢鋪頭唔知冇，我應該開住收音機嘅，多謝佢送啲工具俾我，想我練熟隻手，所以我而家。唔使好似之前咁剪同埋剷嗰陣時候，我係隻手係驚驚地。 你呢個好好啊，因為你本身係想做剪頭髮嘅義工，而家係 做緊， 係咯，你做緊 咗，跟住佢做緊。 佢幫你喎、啊，其實佢而家係。 佢係我自己去剪頭髮嗰時候，我自己個頭咧就佢幫我剪。 我知道，知係。 係啊，咁佢唔係教我過嚟嘅，教我係另外一中心嘅安排。 但 係 佢提供器械俾你喎、啊，而家呢個。 係佢淨係送俾我。 冇收我一個毫子，同埋教我啲手勢，你應該點點點練熟啲。譬如你有時間得閒，咪隻手練熟佢咯。 係啊，勁過頭先話教我吹頭嗰個啦，已經。 係啊， 其實你嗰個粉絲都好有愛心，我想話。佢係真係想幫你， 有去做義工幫 啲、其實好多髮型師都 有去幫人剪嘅，不過佢嗰啲咧就係貨啲老護老院啊，啲瞓喺度嗰啲，我啲唔係啊，我啲就係坐喺度。 即係佢排隊嚟嘅啫，嗰啲明白？ 係啊，我啲就好醒目㗎。咁佢話我你嗰啲唔同，我唔可以佢話。佢嗰啲簡單啲，佢冇要求咯，我嗰啲有要求咯，所以就佢話你就要練熟手啦，因為你有要求。佢嗰啲就佢有陣時佢都兩姊妹輪流去啲護老院幫人剪嘅。 係。 咁佢就話佢嗰啲佢你幫佢剪成點，佢都唔會。 喂，咁不如講下你嗰個剪頭髮經驗係點㗎？ 好，我都想 知。即係當你做義工嘅時候咧，你話啲公公婆婆坐低俾你剪咧，咁你仲有第一次㗎？你嗰啲手忙。 第一次嗰時就初初都驚嘅，就問首先問佢我哋通常都唔會嗌公公婆婆，嗌姐姐哥哥啦。 姐姐哥哥， 你幫姐姐定幫哥哥啊？第一次係 第一次就姐姐。 姐姐， 哇，仲難剪喎、 啊。順住次序咁入嚟剪啦。我哋有唔係淨我一個嘅，有幾個義工一齊幫我哋剪。咁問佢哋今日你哋想點剪啊？咁佢哋就。都佢哋話俾聽，佢想點樣剪？有陣時 G Dragon 啦，我要剪到 G Dragon 咁樣。 佢要求係點樣咯？咁我哋就聽佢個意見咁咪剪咯。啊！ 咁佢哋會俾啲咩意見你㗎？ 嚇！ 我要剪到啲頭髮黑啲，唔要白頭髮。 佢哋要係好好似真係有要求嘅，但我覺得原來係幫男士剪係好過幫姐姐剪。 點解咧？ 啲男士冇咁多要求， 系 清爽得噶啦， 短咗就得啦。 咁系个铲咧，你就帮佢铲喺后边，跟住上面就跟住搵个碎剪啊，咩执下得。咁女士个个都自己都系有要求嘅。讲老实话， 即系姐姐都有要求啊， 姐姐要求系多啲嘅， 系 吓啦。 咁好好，其實都你其實咧，你嚟讚你個髮型師，調翻轉我哋都要讚你啊！ 係啊，其實你都係一位髮型師啊，因為 係啊，我啲係點咧係好騎呢，我雖然成日話自己好騎呢， 唔係你呢啲係你唔係專業剪頭髮。但你係專業嘅愛心奉獻啊嘛，係 啊，淨係呢一樣嘢已經會最靚。 係啊，多謝你電話 ，thank you Amy，thank you Amy， 拜拜。 拜拜。好啦，我哋繼續聽電話啦，1872388，係電話旁邊咧，我哋再等一等先啦嚇。咁但係我覺得咧，頭先你聽到嗰個畫面咧都好温馨啊。 係啊， 係啊，同埋我都諗緊啊，究竟我覺得佢哋剪頭髮咧，真係最多嘢講應該要。啲公公婆婆應該唔係淨係想坐喺度咧，就咁就走噶， 真係傾下偈啊！ 真係家長里短啊！話俾你聽，我仔啊點樣去外國讀書嗰啲咧，我相信喺嗰個時候咧就會同佢叫講好多嘢。 不過你頭先講到一個咧剪耳仔咧，嗰、那個係真係最難噶。其實我都逢出去揸住把鉸剪，我已經覺得好難咯，即係會有壓力嘅。 好有壓力噶，真係。 唔係咯，如果剪崩咗咁點算啊？ 係 啊，好再聽下個聽眾 ，Hello 潘生，潘先生。 系、hey，hello， 你好， hello， 风吹快活人啦，人人赞我。 系我就想赞翻旺角里边就一个发型师嚟嘅。 系系系。 咁嗰阵时我就都成年冇剪咗头发噶啦，已经。 成年冇剪头发。 唔知头发系都啲头发已经去到膊头噶啦。 哇，咁你特登留长佢嘅 系咪啊？ 系啊，特登啊，特登留长啊。 你教 band 嘅？ 我唔系啊，我纯粹系想留长，因为。本身就是一个心愿嚟嘅，可以讲。 哦，即系试一次，点都要试个伊面头啦。 哇，一年留到膊头噶啦，系咪真系？ 我一年都未必留到，真系。 因为其实成个过程我已经留咗两年嘅，咁系之前就都有修过下，但系有一年系直情系冇剪埋头发。 哇，咁你即系攞个灾难去俾佢解波解拆嘅啫喎。 系啊， 系啊。 咁佢点啊？ 你我送个炸弹俾你啊，咁 啊。系咯，咁佢点啊？ 系我送个炸弹俾你咁啊。跟住之后佢就。我本身我自己又唔熟自己个头型咧，跟住然之后去到嘅时候就话想同佢讲剪类似咁嘅头发，跟住话跟住就同翻我讲就话咁我都要升咗翻你个头型系点样先啦，跟住之后佢由头到尾就洗咗头发先啦，跟住然之后佢都同我吹下水，跟住同我讲哇留咁长头发你舍得噶， 系 其实真系唔好舍得噶，其实 哇即系你一嘢系剪翻短佢啊？ 系啊，剪翻短翻佢咯，跟住然之后佢出翻嚟嘅时候，佢都同我吹下水咁样样咯。 跟住然之后佢真係搵把铰剪逐下逐下同我剪返剪住係好柴嗰隻。 哇，我想问下每剪一下嘅时候呢，你有冇觉得有忽肉俾人剪咗出嚟嗰种感觉㗎？ 有，我见到成地都係我啲头发。 同埋应该咁厚呢，剪出嚟嗰个声係平时我哋剪一张纸咁薄就唔同啦。 更加利落。 应该直情 更加利落啊。 系 咁利落。 阿祖好少有呢种感觉。 我冇，我从来都冇。 系我哋都冇。 我都冇。 系啊， 我冇话你有。咁你有冇？咁佢有冇同你讲嘅时候，即系会唔会不停喺度安慰你啊？同你讲啲咩嘢噶？ 佢都话其实咁样剪都几好，即系剪到某个长度嘅时候，都觉得系唔错嘅。不过一系俾我女朋友投诉我啲头发成日吉到佢。 哦，啲须根一样。 你啲头发长过你女朋友啊，分分钟。咁有冇 keep起嗰啲头发啊？ 我冇啊，我头也不回走咗。 头也不回走咗。 咁你咁想赞佢，系咪因为你觉得佢好即系 断舍嚟嘅帮你？ 佢系真系好有心机咁样逐下逐下同我剪咯，同埋佢真系好个服务嗰个方面都好好咯。佢同我吹下水啊，跟住之后同我讲嗰啲头发上面啲嘢，同埋好似啱啱先阿曾志豪你都有讲一样嘢，就系 gel 嗰啲嘢咧， 教埋你 跟本身。是啊，佢都有教返我一樣嘢，就係唔好落啲硬 gel 囉。即係我自己從本身自己過咗成年，我自己都唔記得咗點 gel 啫，我老實。 係啊，過咗成年唔理佢囉，因為。 係啊係啊，跟住然之後同我講用返啲濕少少嘅 gel， 然之後濕啲水先，然之後再落 gel， 然之後再吹少少囉。 係係係。 咁你而家咪 keep 住繼續係短頭髮㗎？ 應該係啦，唔排除。因為我記得有佢同佢講返話留短头发嘅时候就想吹头发，跟住然之后长头发嘅时候就想剪翻短佢。 哦，即系有拍拖就想冇拍拖，冇拍拖又好想拍拖嗰啲 啦。你正面啲嚟讲咧，就系你系啦，正面啲就赞你追求变化，负面啲就话犯贱。 系啊，咁究竟个发型师有冇得继续做你生意噶？咁样 系咯，总有机会噶， 可以有嘅。 系啊， 下系咯，今个下六月。再揾翻佢，佢真係幾好。同埋嗰陣時，我剪剪下頭髮都見到紅雀立喺後面。 哦，名師嚟喎，咁樣紅雀立都喺後面啦，咁啊。 係喎 ，OK， 好啦，多謝曬你電話，拜拜。哇，長頭髮咁長剪咗佢咧，心痛喎真 係。我最維會講一個月、兩個月每剪一下就，哦，你一個月就係咁樣冇咗啦。 我記得你有一啲嘅女仔朋友咧，佢哋由長頭髮變短頭髮咧，就成束頭髮一次過剪咗之後咧，就攞去俾有需要嘅朋友做假髮。我覺得呢一啲其實都係好美麗， 都用得嘅，係啊，通常都係紀念一段戀情啦，唔知點解好老土咁樣。 係啊，我已斬斷我的髮。 Hello， 你係邊個啊？係啊。是何太你好。 何太 是 不是我妈妈 真的 不是。 我吓亲我哋 的。是好小个 的。东东好小个啊。 我都好小个。 何太怎 样啊，三位主持你好。 你好啊。 我想讲我的经历呢，就因为我上年患癌。 是。 电疗化疗全部头发冇晒的啦。 嗯。 咁去到上年嘅年尾呢，生返晒出嚟嘅呢，但係个头系一堆乱草，白发苍苍，好核突。咁我就喺年尾啦，我就同自己讲一定要喺2019年之前呢剪返好个头发去啦。 係。 咁我就去返一个只係剪过一次嘅发型师度剪啫，因为我搬嚟咗个区㗎啦。 哦哦哦。 咁我同佢讲返话我帮衬过佢一次，咁佢当然印象唔深啦。 係。 但係剪完出嚟我好感动，做埋颜色我喊，我话你俾返我好开心啊！我话 係。俾返啲自信你係咪？ 係啊，其实係啊，真係自信。佢都話係啊，嘅入因為個面色會比較蒼白少少啦，咁樣咁啊剪，因為頭你想象一個光頭嘅人，生翻一個頭出嚟係點樣咯？ 想象到嘅，即係好艱難啊！即係你好似由頭嚟過咁樣啊嘛， 係啊係，因為係冇 cutting 嘅，係完全唔會有 cutting 嘅。 佢知唔知你個背景？ 因為我又同佢講，我話可唔可以做牙？我因為我問過醫生，佢話因為醫生話咧，暫時你有研究做 color 會唔會剪牙？咁我因為貪靚啊嘛，貪靚冇辦法啦。咁我就將做 color 嘅，即係我同自己講，我會仍然做 color， 但我會延長去做咯。 好嘅， 因為唔好做到太密嘅時間咁樣。 係啦，係啦。咁我同我師傅講，我話我咁，佢話我冇問題，好易剪啫嘛，我幫你剪翻啦。咁我俾翻一啲照片去睇，想參考咧。哇，出到嚟我好感動，我真係喊咗出嚟啊！ 係啊， 我 聽到都覺得好感動。 我話我好多謝你啊，我好多謝你，我完全兩個樣咁同佢講咯。 係，因為我哋都相信咧，你有時話你話頭髮，你話身外物又得，但你話咧頭髮有陣時係你自己個生命力嘅象徵咧，亦都係好重要，真係即係 戴咗一頂帽9個月，你諗下。 你谂下，成日都要遮遮掩掩噶嘛？之前搞到好似要，而家你好似即系话俾你听，我啲生命出翻晒嚟啦咁样。 喂，好想知阿发型师点称呼啊？真系要赞下佢啊！ 强，佢叫阿强啊，强 哥 咩话？ 大埔區 嘅，哦， 大埔區嘅阿強， 係喎，啲大埔區啊，東東你嗰頭喎， 係啊，我嗰頭嚟㗎， 好多謝佢啊，我替你要好感激佢啊，即係我，係 我因為以前住大埔嘅，後屘我搬走咗，但我同自己講，我覺得佢好好，我有信心俾翻個籌備交，我翻去大埔展。 哦，嗰陣時咁好嘅，佢有咩即係第一次點樣打動你咧？想去即係再揾佢咧？ 因為我第一次揾佢展咧，就係我去旅行前嗰日嚟嘅。我剪完髮要上，呢啲係一兩年前嘅事嚟㗎啦。咁我就要剪髮，飛去日本，咁咪又係求求其其出大本去揾啦。咁咪誤打誤撞揾到佢咯。哇，剪得又好正喎。 係。 咁 不過又就夾 㗎。係。係啊，夾嘅時真係講夾，同埋有冇心機剪啊？ 都係嘅。喂，咁我哋都要關心下你。咁而家你身體狀況如何啊 ？OK 嘅 ，OK 嘅。 哦，咁就好啦。 全部手術、化療、電療已經做曬㗎啦， 係 要 keep 住追蹤咯，要 keep 住追蹤個身體咯。 冇事㗎啦，仲要而家有個靚嘅髮型，成個人又精神曬、sharp 曬啦，最緊要開心啊嘛，係咪？ 你會同自己講你要 keep 住靓嘅人先开心咯， 完全认同， 啱，贪靓咧，其实有阵时系一种动力嚟噶， 啱， 系啊， 你睇我冇，我做人 系啱啊，啱啊，系啊，系啊，你总有啲要追求啊，贪食又好，贪靓又好，贪玩都得噶， 系啊，我系啊，即系变咗我最强咗嘅嘢咧，当我剪完我望住花镜，我真系喊咗出嚟咯，我真系喊咗出嚟 啊，系啊，多谢你，亦都咧恭喜你咧可以揾到呢个咁好嘅发型师 阿 强， 系啊， 好唔好？多谢 大宝去嘅， 系啊，好啊 ，thank you， 多谢晒 ，thank you，thank you， 拜拜，系啊，呢个发型师，所以你讲下咧，医生嚟嘅真系， 我认同啊，心理医生啦，同埋佢喺行动上面都改变咗一啲， 系啊，嗰阵时咪有个广告咧，系外国做嗰啲公益广告咧，咪话有个小朋友知道有一个新的同学仔要入学，他是有癌症的，所以他没晒头发嘛。跟住他说全班同学一起剃头去支援他。那个当然是公益广告啦。但是你可以证明一样东西，就是大家都知道那个头发呢，如果你不是这样即是将它剪到大家一致的话呢，就会很碍眼啊。他知道会对他来讲呢，令到那个小朋友觉得为什么你们个有头发我没有，那个小路仔好小个嘛。所以你明白那个头发真的很重要。 是啊。 好啦，再听埋呢位听众电话啦，阿 Anne。 Hello。 Hello， 你好。 喂， 系你啦， 系啊， 阿 Ann 啊， 系啊，请讲啦，有咩想赞啊？ 有一个发型师咧，就帮衬咗几十年嘅， 系， 咁佢就 系 十分之好啦，当然，同埋佢最紧要系后期咧，我知道佢都有成日做嗰啲义工啊，帮小朋友剪头发嘅， 嗯， 咁同埋最主要咧，佢剪头发咧，佢个卖点系好襟好襟嘅，咁例如我试过。四个月冇剪头发，咁咧个头都仲系 keep 得好靓，仲有好多人问我去边度剪。其实我心谂我好多日好多个月冇剪。 四个月 女士可以噶， 好襟噶，真系系噶， 即系个发型个 cutting 都仲喺度。 哦， 得长又另外一个 style 咁样好靓嘅， 犀利喎。 又短命系啊，咁有时好忙嘅时候真系抽唔到两个月出去剪一次。咁我就试过真系四五个月先剪，去到都留到好靓嘅。仲有好多朋友问我你喺边度剪嘅，或者街都有人走嚟问我。 系。 你喺边度剪头发？试过好多次噶啦。 咁佢叫咩名啊？你个发型师？ 佢叫 Angus 啊，喺中环嗰度嚟嘅。 中环 Angus 贵唔贵啊？但系。 屬於中 見仁見智啦。 喂，但我想講，如果可以 keep 到個髮型靚嘅，幾個月冇去剪，抵啦， 係啦，係啦。其實佢係賭自己米嘅喎，佢剪個頭咧，你四五個月先嚟揾佢一次咧。 但係又唔係喎，你諗下， 佢唔可以 永遠都會翻翻去揾佢啊嘛。咁係一件好事 啊。 OK 喎，真係。係 啊，同埋佢係唔會為咗錢啊，特登剪到你好似有啲啊留長咗。碎晒嗰啲好似黑衣咁样，之前试过有啲好耐， 系剪碎晒个头系真系 咁样噶。我不过女士可能真系会容易中。 而家嗰啲廉价嗰啲系噶，佢攞牙剪系咁削你啲长头发都系咁样剪噶。 同埋天生挛底嗰啲咧，剪到碎好核突噶个头。 呢个我明啊， 我真系觉得嗱，我愿意俾多啲钱喺个头上边，因为咧嗰样嘢真系会令到你成个人咧 sharp 咗精神。 啱嘅，啱 嘅， 系啊，系啊，同埋你又可以即系喺剪头发里边咧，你当享受下放。松下都开心啦， 有个头部嘅按摩咁样都系开心噶嘛，系咪？ 系啊， 好 啊，多谢晒你电话 ，thank you，thank you， 拜拜。喂，其实我仲有想赞一赞咧，我嗰阵时我遇过嗰个发型师咧， 佢仲会去外国度进修啦。 系， 佢话佢试过一路去唔知去咗外国边笪地方咧，佢参加人哋嗰啲少少快闪嘅招募咧，就话招募一班发型师咧，就同时为一个唔知咩演出项目咧一齐剪头发咁样，冇钱噶。 系， 咁但系佢就会咁样去参加啦。咁佢甚至乎咧街边卖艺咧剪头发。不过就收唔到钱，佢就淨係可以呢当係即係大家免费唔知剪头发呢就叫佢俾啲粮食自己咁样呢。玩好多嘢，我觉得呢如果佢有呢啲咁嘅热切追求呢，佢帮你剪头发嘅时候多啲古仔听起码都真係。 係 啊， 今日呢就多谢晒东东啊，阿田呢唔舒服啊，帮我哋开咗三个钟头咪啊，唔该晒东东。 唔好客气啊，有机会我哋再见啊。 哎呀，好快又见㗎啦，咁。 系啊，等你返嚟啊。 拜拜。